開始咗啦。雙旗人唔係粉咩？唔係雙旗人唔係粉咩？ 忽嚟 㗎 嘛！ 我係單旗人睇。 哦，屌！ 你睇緊嘅係 我記得我細個睇無線嗰啲 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我。 呢個係仿忽個忽。 啊，忽係。我都諗咗好耐，究竟嗰係咪？ 即係嗰啲忽忽咁樣。 哇 ！FUCK 啊 ！fuck 係。 跟住，啲人中意呢啲㗎嘛？ 得啦 ，save 咗。哇！今晚有 有冇五十啊？ 而家冇咁快，好慢。 因為十二點先嘅。 唔係十最巅峰應該十一點嘅。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 有廣告喎，不過我睇唔到，可能佢哋有。今日停咗，哇！今日好慘淡喎，咁少人嘅，7個啫喎。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快將開始，請預備零食飲品。 初名。 係咯，平時好多人噶嘛，鬥快第一咁噶嘛，今日冇喎。 諗住你冇咁準時。 啊，咁啊係。 上次係11點先開。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快將開始，請預備零食飲品。 咁啊，又改翻嗰條 link 可以 share 嘅，我改翻 Facebook 個 link 咧，你一間 share 呢版嘢俾你朋友睇，如果你想嘅話。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 四，我哋有 WiFi 㗎， 節目即將開始。请问 啊，座位请你解锁啲。 哦，上个礼拜睇，我系揿入 YouTube 先至得 long 同埋个 live。 哦， 系咯，好似 Facebook。 咁所以揿呢个入去咯。Facebook 冇 live 噶。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我條毛添，等先。喂 ，Hello， 你好，各位，聲音畫面 OK 啊嘛，有少爆爆地添。因為今日咧雙麥嘅原因咧，就所以用唔到 compressor， 因為 compressor 咧就 mono 嘅啫。咁、 哦、 所以咧，我哋唔緊要啦，即係冇咁硬淨，但係咧就 dynamic 個動態好啲嘅。咁所以咧，因為我同阿 J 咧喺聲上面咧，我諗都幾夾嘅，因為佢話自己唔入麥，咁我亦都真係唔好入麥，咁所以咧就大家唔會搶聲先啦，起碼咁介紹今日嘅嘉賓咧 ，J 定係你前嗰個朵好啲啊？你中意？ 以前嗰朵。 以前咧嘟嘟嘟嚟嚟嘅。 哦，你可以提下嘅。 好 ，OK， 你自己介紹啦，鏡頭喺度。 我叫阿 J 咯， 系咯，仲有咧，你点样形容自己？ 以前，我叫 Audrey Lily 嘅。 系啦，如果你想知系边个咧，你查 Stage 都会揾到佢。 我自己都唔敢睇。 点解咧？ 唔知唱得好似唔系几 好。好过你上次唱卡拉 OK 喎。 系咩？我觉得我唱卡拉 OK 好啲喎。 系咩？唔知啊，印象中好似 自己睇啦，唔好俾我睇就得。 系啦 ，OK， 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揾揾佢。咁今日似乎个交投好淡静，咁咩原因呢？你估？ 仲早啦，嘛10:30。 定系其实有啲朋友知道系话题终结者嘅原因咧，就所以咧知道有嘉宾都冇乜好结果噶啦，尤其是女嘉宾添啊。 讲鬼故啊，今晚 你知唔知有啲咁嘅事啊？你知道女嘉宾成日出事嘅。 系咩？点解？ 因為 佢通常講咩咧？ 通常女嘉賓咧，我請親上嚟都好有個性嘅，都好似你咁有個性嘅。 係。 咁咧講到一啲咧，即係踩到人哋個專業範疇咧，咁、又有我見解嘅時候咧，就鬧交咯。 哦，即係唔中意。 其實就唔係鬧交嘅，係討論咯。咁我嗰種討論方法好似喇嘛咁樣噶嘛，即係好激噶嘛。咁佢就覺得我冒犯佢啦。咁、於是乎咧，我係 中途離場啦。 港女嘅終結者嚟嘅。 哦。 即係話題啦。 咁咪今晚講咩咯？紫薯拉絲嗰啲咯。 咩嚟㗎喂？咁深嘅。 嗰啲隱世小店啊！ 咩嚟㗎？ 港女的。 唔怪之啦，完全冇話題。咦？就有朋友話甩嘴。咁今日咧就兩支咪可能會甩，最甩成點咧？等我估計一下先，因為呢個 app 咧，佢係一個免費 app 嚟嘅。 係。 咁咧，佢成日都有好多小問題嘅，等我研究一下先。嗱，哇，真係甩幾多啊！咁咧，我就喺個 fine tuning 嗰度咧，咁啊 set 翻一個 offset 開發啦。700嘅 millisecond， 嗱，而家試下，都係好耐，係咪好啲咧？唔知佢慢慢會好啲，因為我教咗700，唔係你睇呢個係唔係有 delay 㗎啦？因為去到人哋有 delay， 咁可能佢如果升翻呢個就冇事嘅、 啊。 我哋睇實 delay 嘅，咁我係估佢快幾多慢幾多嘅。OK， 嗱、希望大家睇睇我哋升唔升㗎啦，再嚟個，睇、 okay、 下差幾遠啦。OK， 咁我首先讀咗大家嘅留言先。咁咧，好多人都覺得喂，探長你冇咁多嘢講啦，你俾咗嘉賓啦。咁我專登係咁嘅原因咧，就係、是、入多啲人先至嘉賓先出聲，因為問到牙都痛埋噶嘛，又問即係、就是、問嚟問去，因為啱啱先嚟，咁就講過七次，咁仲要講嘅咧，咁就冇人啦。 咁我睇下先。 用心良苦啊！咁你可以出去行水先咯。喺呢度都冇声。 哦 ，sorry， 探长晚上。 喂 ，hello， 你好。 大力水手789有广告喎、 哦。 大力水手789边位女嘉宾呢 ？Sean William 晚上好 ，JJ Lamshi。 喂 ，hello JJ。 探长，大力水手789 click 入嚟之前多咗个广告。 哦，咁咪 good 啦。 JJ Lamshi 有才女话。俊介大家好 ，Norman hello 探长 ，JJ Lensao 一 K 大力水手789我画面有少少 delay， 神枪 hello， 咦港人在外甩嘴， 吴 培耀 one like 几多反应，尼禄狼 群咁样 有四条有 dislike， 神枪因为有女嘉宾，探长会流口水， 乜四个唔系机噶？ 唔係你嘅問題啊，係每次咧我都未講嘢咧，我喺度出緊嗰啲片頭咧，那個倒數咧就已經 dislike 嘅。今日都算俾面啦 ，haters 啊你嗰啲 haters 啦，直頭今日俾面得四個， 得四個 嚟。睇下先，我都想睇下見識下。而家43個人，呢又算幾快喎？而家啲人收到風有女主持，有女嘅嘉賓， 係啊，講鬼故咁啊。 四個啫喎，真係俾面啦嗱。通常人哋咧 regular 都 like 多過 unlike 噶嘛 ，dislike 噶嘛，但係呢度咧 dislike 已經有四個啦。 可能係我啲 haters 啊。哦，唔係，唔關你事啊，你唔係你嗰啲加埋就44個啦，如果有40個，即係證明都未知道你嚟啦。咁你快啲 share 俾你朋友啦。係咯，即係趁嗱正常咧，江湖規矩咧有50個開聲嘅。 係，即係爭7個。 啊，又爭翻10個啦。即刻有人走啊！喂，我呼籲一下啲 haters 咧，即係 dislike 嗰啲咧，喂，留兩句言啦，不如你哋，即係要你係一個人嘅話，好嘛？求下你啊，喂！ 去個廁所啫嘛。 哦，你真係廁所？ 唔係我佢哋 啊。哦，可能係。 可能嗰幾個。 係。 啊 ，WiFi 我要。 係喎，我幫你入啊。 唔 幫入。咁啊，支麥靠你啦。 靠我啊！ 靠你講。 而家有幾多人？ 而家有40。 差唔多啊嘛。唔係嘅，而家先搭七啫、 哦， 你仲有時間去跑呢個數嘅， 係咯， 仲有七。 咁我又唔係湊串到唔齊人就唔出聲嘅，有時寫地氣都要出聲嘅。你估你係咩先？ 其實你有冇諗過轉做 KOL？ 其實 KOL 有咩定義呢？ 正常喺外國咪 Key Opinion Leader。 但我頂籠係 MOL 啫喎。 即係咩？ 賣好片嘅， 唔係都可以嘅，你可以創一個，自創呢一個嘅。咁但係香港嘅定義 KOL 就 係my opinion expresser， 即係嗰啲自嗨友。 係啦，冇錯。咦，我仲未找到我哋呢個 WiFi 添，哇咁哇呢個俾電波嚼冧啦，大佬127個 輻射死 嘅，係啊輻射嘅 WiFi 喎，仲未找到自己喎，可惜。啊揾到啦揾到啦，你繼續講喂。 我唔係我想話咧，香港嘅 KOL 其實我覺得幾好笑嘅，即係外國 KOL 係可能你對某一個專業嘅範疇有認識，同埋有一啲好獨特個人嘅見解， 就好似我咁啊， 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其實你可以係 production 或者廣告界嘅 KOL 咁樣，咁但係嚟到香港咧就變成其實 YouTuber 或者係 blogger， 咁就好多自稱就係話自己係 KOL。 其實有冇人自稱㗎？即係譬如、 香港嗰啲其實唔係全部自稱的、 你聽過自己講話自己係 KOL？ 其實是都有咩啊 ？Viu TV 有兩集節目都講請過俾你。 哦，我睇過一次。咁 但係正常係可能你大眾認受係俾你嘅一個。 我諗咧，佢哋個定義咧係多 follower 就係咯。 係香港嘅定義係啦，香港嘅定義係 啦。即係我呢啲冇 follower 咧，你幾有 opinion 咧，都係打飛機咁樣咯，即係好陰功。 即係只要吸到啲 haters 啊。 係啦，冇錯啦，吸到 haters 同埋吸機咯。女人真的不用自己吸到，那吸機也好的，即是安慰一下自己 six pack 是的，我沒有 six pack 都吸到機，哇有 six pack 真的不說得少、 但我聽聞是即是他們的圈子呢 是有他們那個特徵的， 有曲的， 是的，即是譬如可能你肥肥地那樣、他們就會有那個圈子就是肥肥地， 還有肥和直呢是很吸引的， 直 即是直佬，明知你是直佬，但你肥肥地呢，又圓潤搣下搣下呢， 捏 下你的肚腩， 即是可能他們有自己的曲或者自己那個圈子又好像是有分， 最奇怪的曲呢就是呢你估不估到台灣是喜歡五百真的無厘頭的，香港呢喜歡林憶蓮和梅艷芳呢又是基的，即是認識基的朋友呢都是fix 喺呢幾樣嘢。 咁樣五百咧？ 五百我就唔明咯，所以嗱，即係因為 動力火車嗰啲。 動力火車又冇聽過，五百啦，王力宏啦嗰啲咯。 我王力宏機噶嘛？ 王力宏都正常啦，但五百就好啫，因為呢樣有啲巧妙，可能同個軍隊有關。因為軍隊裏頭咧，冇得俾你扮，冇得俾你紋眼線噶嘛。咁、全部赤條條，就梗係中意大隻粗碌噶啦，同埋好豪氣嘅咁樣，因為。可能機機相斥咧，有乸型又唔中意咧，即係中意啲表面似直佬，但係查實又可以同你玩到咁嗰啲咧，係、 嘛？我唔排斥咯， 係啦，我咁樣分析咯， 都可能係， 係嘛？你今日講講下咧，就同我哋個題又好離題啦，做咩 ？Rose 好好多，大力水手789飛鳥，微綠黃線 language， 又汪耀。失受喜怀 ，Frankie 初香， 大家好，白君浪怀，韦上旺，忍世小店剧邪恶紫树抹茶芝士拉丝， 其实咩嚟噶？你啱解释俾我听。 探长及嘉宾晚安 ，SK Lee 探长。 喂 ，Hello SK， 好耐冇见。喂，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咩叫紫树抹茶拉丝啊？芝士， 即系有时点讲咧？听闻啦，即系可能啲话啲港女就好中意。紫薯的所有有紫薯的食物和所有有芝士可以拉絲的食物、那些雜誌就經常不斷是啦經常不斷地鋪出來、就說叫人們去吃啊樣、又或者 你只是重複 summarize 了那幾 樣是啦然後、那些女仔又覺得哦紫薯拉絲好吃啊然後 就不斷地走去吃啊或者repost 你即是說那些港女是被這件事操縱了因為這件事本身 不知道、就是、 本研究一下本身的密碼譬如就 cheese 即是那些是那可以拍 selfie 那條東西有個構圖嘛即有個深度感嘛那紫薯可能它的顏色很夾塊面又覺得那些顏色好一啦。那紫薯芝士座呢 紫薯拉小麥其實綠茶都是 綠茶又怎樣襯到可能襯到塊面粉紅色一點 總之是日本東西那些就會喜歡吃 因為如果你有很多綠罐罐的東西 你 auto white balance 嘅時候咧，你塊面咪紅啲。 即係你個從一個專業嘅角度去睇。 從呢個角度可能會係咁。 因為呢，即係香港啲雜誌其實又冇乜冇乜特別嘅係啦標題噶嘛。 又冇乜風格啊，最慘。 係啦，即係你譬如隱世小店又好笑啊，成日話隱世小店，即係可能以我嘅理解就隱世小店一定喺新界啊嗰啲，都林村好入嗰啲先叫隱世小店。 我覺得除咗港姐唔係港女之外咧。啲藝文青咧，即係嗰啲莊文青咧，都好得人驚。原因就係咧，我早排同 NGO 合作過咧，去拍一啲將近做唔住嘅生意仔啦，例如積琴攬啊，例如寫大字啊，寫小巴牌啊咁啲。逢親咧有親嗰啲藝文青追訪嘅對象咧，藝文青當然就俾嗰啲雜誌 lead 住啦。即係佢唔講，你又點會認識佢咧？佢從來都唔自己就發掘一啲嘢噶嘛。咁於是乎咧，一興嗰樣就跟風，一跟風去到嗰個地方狂影相咧 ，selfie 完之後咧 ，post 翻出嚟咧，業主都睇到喎。 係啊， 哇！陳伯當嘢得啊。 係啊，加租。 一加租咪玩完咯。 即 係 嗰啲。所以咧，之前嗰啲咁啊。 直頭嗰個阿伯咧，直頭講咧，其中一個被訪者都未到阿伯嘅，佢哋一個叔嚟嘅，大叔嚟嘅。他話：誒、你哋呢啲人一嚟到我就真係好頭痕㗎啦，就嚟即係我幾個有幾個行家，你嚟完就執笠啦。咁我就以為講笑啦。咁我諗佢講嘅原因就係類似係咁啦。所以咧，藝文青，即係假如你咧係莊文青咧，即係唔該你收斂一下，即係冇嗰份熱情啦。咁同埋我訪問一個手工藝嘅阿大叔咧，佢不停咁同我投訴咧，即係同我澄清啊。佢話你哋嗰啲，佢以為我都係喎。我你哋嗰啲咁嘅讀書人啊，成日走嚟咧就將啲説話一攞把嘴度，哇咩、事啊？例如咧，佢話成日話我咧就堅持呢個傳統文化，我為咗揾食㗎咋，我好想喺度曬啊！ 我想退休啦， 我好想坐喺度啊！你成日都講埋啲咩？你唔好咁講啦，我哋要揾食㗎， 即係用温情做包裝， 即冇你咁清高啊，大佬咁樣exact wording。我就訪問嗰個扎晶龍嘅叔就咁同我講， 哦，有呢個， 但係我話喂，咁我出街㗎呢啲，咁又唔好 hurt 佢哋咁樣咯，即 係我個晶龍係失傳啊嘛，好似 係啊，即係講到爆咗廠喎，佢就係借我個機會澄清，即係話俾我聽咁樣咯，其實就係、是、即係唔該大家，即係應該你自己去發掘一啲嘢咯，我覺得應該、就唔係話嗰本 magazine 啊，嗰個網上傳媒咧，或者報導你一窩蜂走去影貓頭鷹如是。妖啦， 或者影嗰棵 萤 花定啲咩花？ 影樱花，喂，好心你哋啊！即系你包装得自己系文青同埋一个知青咧，唔该你自己走去explore 下啦，即系唔好吓成日都揸住个 Facebook， 揸住个电脑，日日碌佢讲咩，你又信咩，跟咗佢，咁咪为咗装文青咯？你知边个装文青嘅？ 我知啊， 你知啊， 我知，我睇 EYT 噶。 哦，咁你咪识得怪招啦。 咩怪招啊？ 雷景咪雷咩啊？ 罗浩佳我就知。 唔系有个张文清饰演个雷咩啊？雷娇 系咩？ 你唔识雷娇？ 呢个唔记得 啦。嗱，我谂呢度啲人咧识好多雷娇，即系好多人都识雷娇嘅。咁余子明嘅雷咩我就唔记得咗。 我就喺虾仔爹哋嗰啲人。 哦，你几大啊？ 细你少少咯。 你唔系啩？你细我少少，好大件事啊！ 少少嗰啲一个圈啊，十二年嗰啲咯。 肉雕都一个圈啦、啊。你咩年出世啊？ 八二， 我你就讲埋，真系坦白， 冇所谓。 咁啊，点止一个圈啊？ 我唔知道你几多岁。 八二啊，我真系做得老豆啦，真系。 我老豆六啊几啦。 老豆，你个细女啊嘛，因为 唔系我中间。 八二系咪做得老豆啊？啊，咁啊唔得，争啲。 你最多咪四啊几？ 系嘛，真系多谢你。 哇，你 over 五十日？ 梗系啦。 哇 ，keep 得几好啊！诶、你食咩噶？ 即 系 想走啊！ sorry， 我系唔好 keep 过，嗱我系因为我头先之前咧， 真系好 Q 啊，真系， 我等阵，我真系冇 keep 过，好浪荡添啊，啲生活习惯仲，即系我自然醒啦，两三点醒啦， 美容噶好紧要， 又夜晚咧天光先瞓得着啦，即系好论尽啊，嗱今日就真系死俾你睇啦，原因咧今日咧我有四，其实 total 加埋你有五个 appointment， 系啊你。干你呢件衫？ 我换咗啦，直头解决咗，你睇唔到咩？ 我睇唔到。 之后我后来解决咗，有交代翻嘅。 Okay. 所以因为知道你上嚟，你要 challenge 呢样嘢，专登都嚟索。 关心一下啲老人家。 多谢你，系冇错。 即係你 風濕啊！呢件衫 濕。啲鄰居嗰啲，喂咁咧就咁，所以咧今朝我又好早起身啦，因為有好早嘅 appointment 要見客。咁咧就夜晚就瞓唔到，好衰覺，我天光先瞓到，即係咧瞓咗兩三個鐘到啦。咁點知啊，聽日要開早喎。咁今晚有節目喎，鑊鑊咧都好似咧啲舊電池要放走曬電先至安樂嘅。咁希望今晚咧招呼完阿 J 咧就瞓得著，因為咧我有個問題咧，唔知大家係咪講完好多嘢咧，做完好多節目 exciting 咧，好多腎上腺素谷咗出嚟咧，咁你要走去解翻佢嘅時候咧，你就瞓唔著噶啦。 都係， 都係正常。咁所以咧，我聽日聽死㗎啦。咁嗱，我擔心咧，我個客聽都有聽緊我節目咧，放心，我今日咧唔會磨爛隻嘅。我會適當時候就會停嘅，咁咧同埋多啲時間俾阿 J 講下佢嘅同我唔同嘅嘢啦。因為九吹廿四嘅定義係咩咧？就係、是、聽多啲唔同嘅朋友嘅角度啊、嘅見識啊咁樣。即係我自稱都叫八卦噶啦、但我始終都唔知你嘅紫薯綠茶拉絲我都唔知係乜，咁又受教啦今日。OK 嗱，讀埋今轉嘅留言咧，我就要招呼下 J 啦，真係。阿、啊、喂，新阿新，上次都系网聚啊。 神想紫薯抹茶芝士拉丝，估计系有健康的形象。 估错咗啦。 他比人老，探嘉宾好。 喂 ，hello。 神换假期，韦信换我理解系用嚟耻笑啲黑钱饮食杂志 page，不停砌呢几个词就当好食，介绍埋啲垃圾食物，又有啲茄呢餐厅乱咁攞呢几样嘢嚟卖。好核突，有個 page 叫月糕食堂，好好笑。偉信黃州文青係咪死咗 ？What the hell？ 神上州文青好似出咗家， 流人 生道。 喂 ，hello。 喂，俊介今日亦都有 ，Nico and everyone。 Hello， 啊，仲有 Onisuka 64，大家好。咁呢個唔讀啦，我讀到。 大家好。 喂，咁咧嗱，當然即係今日。即係而家有好多應該出聲就出聲，但有時離開又唔見啦。咁我今日其實想咧揾阿 J 咧，就係原因就上兩個禮拜咧，我哋喺同一個 barbecue 嘅 party， 咁撞到就識啊，識咗好多年嘅，點識你嘅咧？其實 都係一個夾 band 嘅圈子入面識嘅。咁我嗰陣啊，我嗰陣有隊 band， 我嗰陣應該未識你係咪？有隊 band 叫 J My 啦。 未啊，唔識啊。 哦，未係啦，跟住之後我先自己走去。死了一隻碟出嚟咁樣，用呢個 Audrey Lily 個名字。 係咁，阿 J 係創作人嚟嘅，咁咧我就好欣賞啲才女啊！你知 我都好欣賞探長呢啲嘅嘢，又出錢又出力， 真係多謝曬啦！ 呢個真係好犀利。 喂，咁咧就因為咧，我如果你有聽我對上一集音樂節目咧，我都係對香港嗰啲既得利益者咧，對於香港嗰、那個。那個原創音樂的鄙視呢、我就很憤怒的當年九十年代、我由那時候開始搞 Local Records 就希望有多些原創音樂、就叫做我很自大和很無知地呢就覺得我不是想著挑戰樂壇我希望在個整個香港的 HMV 裡面、起碼有一個數量的原創歌曲咁又制衡一下希望多啲人有機會聽啲真係原創音樂、即係我亦都冇諗過啊佢哋會紅俾咗啲歌星唱啊咁樣我冇諗過呢樣嘢我只不過係喺數量上同埋證明俾大家睇呢原來香港呢我哋嘅咁嘅生活裡面都可以作到好多音樂出嚟、好唔好就真係見仁見智啦但係唔可以冇㗎嘛、你認唔認同啊 我係 你咁我而家好大問題㗎喂全部都啲原創歌都係為咗唱 K 而產生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像越來越衰 越衰的真的你看看 Busking 那些契弟即是不說 Busking 那些契弟假如你是 Busking 是唱自己的音樂呢我覺得你是不單止不是契弟你還是藝術家是 的是一來啦 但是你只是整晚 Busking 都是唱別人的歌呢那你有什麼意義的你做人究竟 是的還有我想說 Busking 其實都應該要認真一點、即譬如你不要看著手機來到唱歌 我真的很肉酸 是的是的還有是很多東西其實都要練的即就算你 Busking 也好即可能你練唱歌也好或者你彈吉他也好、即沒有理由你的吉他還衰過我的嘛是的我覺得 即不要拿自己來做一個 是啊即我覺得你站得出來表演的話那你要練好一點 即同埋你向觀眾你要表示你的熱情呢你不可以望住 即係好似背書咁樣。雖然香港嘅文化亦都係細個大，即係由細到大都係背書，為咗個考試而生活。咁唔係代表你當你有自由嘅時候，你都係要咁樣俾佢咁樣籠罩住你一生啊嘛，係咪？咁我講呢啲嘢對我啲聽眾嚟講都嘥 Q 氣嘅，因為佢哋梅艷芳又好聽，女方又好聽嘅，咁所以咧冇乜所謂嘅。即係我唔係話咁樣係錯啊，即係話我哋嗰個講嘅嘢似乎唔係即係對你嚟講唔係太實在。咁啊，為咗作為一個九七廿四係一個好大眾化同埋有娛樂性嘅節目咧，我就唔講呢啲今次。 嗯，講咩咁樣？ 咁咧就講，不如講下旅行啦，講下休假期啊。 OK。 聽講你最近去完一個地方玩咧，咁我都有興趣，我好想去，但我亦都冇乜勇氣去嘅。 哦，我啱去完西藏。 係。 其實本來打算去可能兩個禮拜到嘅，因為我同我老豆去。 係，哇！啲孝順女啊， 咁都唔係。 你同你老豆啲關係應該都唔錯喎。 都 OK 嘅，係 咯，真係榜樣嗰啲， 即係叫做 典範。 唔知道可能大家嗰、那個都係個可能嗰類人咧，啲性格好似。 哦 okay、哇，仲難得 係嘛？ 因為一過咗十一歲咧，啲細路咧就好憎佢老豆老母，即係覺得佢咩都老土㗎。 好老土。 你係咪有咁嘅經歷階段先？即係曾經細個咁樣唔想黐老豆老母啊，覺得佢所有嘢都老土啊。即係當你聽緊 band 嘅時候，佢就喺度聽緊鄭錦昌咁樣嗰啲。 哦，少少啦。 係嘛？但係大大下，你覺得佢個 gene 就好得意。你覺得大家有啲諗法會可能近翻， 同埋即係可能同埋大咗會發覺，自己有啲習慣或者有啲喜好，點解同啲阿爸阿媽似嘅啫？ 係，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所以玩得埋啦，又玩得翻啦。 都係嘅，係、嗯、啊，即係可能佢反而佢哋仲忙過我咁樣，好似好多活動咁樣。 係啊，咁佢有冇覺得你係廢青啊？ 咁又冇。 有冇成日用翻？ 唔理放任政策。 我覺得咧，即係好多呢度好多長者啦，即係有時我好多長者嘅我啲朋友。 O、okay. K. 因為我自己都係啊嘛。 好。 即係但係我就化身好似同你差唔多年紀咁講即係希望可以吸到你啲嘢。 O K. 咁因為好多長者咧，或者長輩咧、嗯，都成日攞自己以前嗰套咧嚟、 嗯、 教訓啲僆噶嘛。 嗯。 咁其實咁樣好錯喎。 其實係。 嗰陣時個社會點同而家啫？咁呢啲我諗大家都知，唔使多講。喂，咁我就真係好好奇啊！即係我真係未聽過好似你咁大嘅女仔咧，會同爸爸咁去旅行，又玩得埋。 即係你可以話我屋企係比較奇怪嘅、嗯，即係唔係一般人嗰啲好温馨啊嗰啲啦？大時大節食飯又要 selfie 影相嘅，又 po 上 Facebook 嗰啲，即係唔係呢一隻，但係比較似。你可以話係朋友嘅，但又唔會成日傾偈嗰啲朋友， 即係好似西人咁啦。 係啊，但係會互屌嗰啲。 哦，係啊，都會。 即係成日會曲線。啊，你屌佢咁，佢又有時都好似冇乜嘢，唔為意你係曲線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我覺得呢個都有 好難得喎、 啊。係咯、啊，所以 冇乜唔好喎、啊，聽到，因為難得佢能夠擺低個包袱咧，即係長輩唔可以失敗㗎嘛，一般嗰啲。 唔係，佢哋都會有少少呢啲特質嘅。 但已經俾你整鬆化咗佢啦。 我唔知啦，咁有時我都要受下佢啲氣噶嘛。 咁幾好喎。咁啊，有咩玩啊？即係你係 plan 行程嗰種啦，亦話去到邊就？ 我冇 plan 嘅其實，因為我慣咗。 嗯。 即係自從可能幾年前去完澳洲 working holiday 之後。 係。 之後可能唔知個人懶定咩啦，去旅行之後都唔 plan 噶啦。 哦 ，OK， 即係你反而中意嗰啲咁嘅態度，即係佛系咁樣，即係去到邊見到啲咩就做啲咩。 係啊，或者 即係 feel 啦，就做唔 feel 啦，走咁樣啊。 即係同埋可能都去過，可能好多國家旅行啦，叫做。係。咁跟住你發覺，可能呢啲景點都係，大同小異嘅，或者即係其實你又。好難話安排曬，每日嘅行程都好敷咁樣樣，即係冇咁多景點你睇噶嘛。即係你最多咪睇下啲世界文化遺產咁樣樣，同埋你個人年紀大咧，即係唔好排得咁敷嗰啲行程。 你有幾大啊？ 36啦。 哇！你36噶啦。 係啊。 我心喺我心目中你係咩嚟㗎？少女嚟。 fresh grad 嗰啲啊。 係咯。即係難得你仲保持到嗰種。 哦，唔係自 從。嗱，點解我會覺得你咁 fresh 咧？原因咧，我成日都喺 Facebook 見到你咧、嗯，為咗工作咧，仲好有熱情咁樣咧，屌生曬咁樣，即係難得嘅喎、 哦。唔係難得係咪咧？我覺得我係即係唔怕得罪人先至咁樣咁寫出嚟啫。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心入面 就算做了很多年都好啦，心入面都是咁喺度狂屌噶嘛，只不過可能唔敢寫出嚟啫。 因為咧好多時咧會化咗境噶嘛。 我覺得上一輩比較多啲，但可能去到而家呢個社會環境嘅話就。咁啲人開始唔係幾 咁，如果唔係點會老母化境啫？係咪先？即係老母有翻咁上年紀咁樣化境咯。即係我又係同你可能我哋年紀差幾個圈都傾得埋咧，我都係唔化。 哦， 我有排都未見到化境啊！真係。 唉、哎，化唔好難，好難化而家呢個時刻。 係啊，唔係一講人啦，即係有啲人一早廿幾歲就化噶啦。 哦， 系咪先？即 系 所以咧，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代咧，即係比我哋更加細一個圈嗰啲咧，佢哋其實對佢嘅適應能力比我哋更加高，因為我哋喐啲都化境嘅時候咧，佢生活係舒服啲嘅。 係，即係唔使用腦嘛。 即係譬如你而家見到咧社運嗰啲好少細路啊嘛。 係， 因為化境啊嘛，全部都。且我唔搞事，咪唔驚廿三條咯。我竟然有啲後生仔喺度講嘅喎。 是的， 即係後生到咧，即係一旦咧見到阿黃之峰佢哋又俾人拉，又俾人鎖，又冇曬 noise 咧，就即刻轉態喎。所以咧，好欣賞而家呢一代嘅後生仔咧，即係嗰種靈活適應嘅態度咧，即係起碼保翻條命先啦，起碼唔會俾人拉，唔會俾人鎖先啦。咁即係你話佢開心就係呢方面啦。因為我為嗰啲生個仔嘅朋友開脱嘅，因為生個仔出嚟咧，完全冇諗到咧。第時落喺中共嘅手上咧，即係點整你都得嘅喎。採訪又俾佢打鑊金嘅喎。咁香港就快已經咁樣啦。咁如果你個仔識得世界仔嘅化境嘅，咁咪冇事咯，咪生多 啲 咯，生多啲啦，係咯。 唔係，跟住我去西藏，其實我落地嗰下，即係你知啦，我哋香港人攞住個回鄉證，其實佢又唔係認同你係佢哋嘅人噶嘛，即係變咗而家暫時又係你入西藏唔使入藏紙啦。咁但係佢都 咁問少樣嘢添，因為入藏紙好有趣嘅，聽講 呢個佢哋因人而異噶嘛， 類 似。但外國人一定要。但係而家暫時港澳人就唔使。 咁唔使入藏紙咁點咧？ 咁跟住我，因為我搭青藏鐵路去嘅，咁我落地其實 搭幾多日咧？請問？喺邊度？係 先，我喺啊，我搭飛機 四川 去西寧，即係青海省噶啦。再係啦，想再搭入去西藏。係 咪咁？ 佢先廿幾個鐘咯。 係咪咁冇咁辛苦啊？因為佢個 path 比較平啲咧。 我想話其實唔係，即係可能我體質問題咧。係即係我一落車都係有 頭暈暈咁樣， 氣喘。 咁有冇俾人兜個罩出落嚟度？ 冇， 有冇俾錢？ 唔知佢火車好似話有供應嘅，唔係咁，但係火車上面，因為仲有氧氣噶嘛，你成架火車，你仲係室內嘅地方嘛，但係你一落車就3600米咁樣，跟住你要知道啲大陸人又好鬼衰噶嘛，一落車 喺個罩度咧， 其實喺個車度佢已經偷食煙噶啦，有啲喺廁所食啦，咁你一落車又成堆阿叔咁樣喺度點煙，其實我需要好需要氧氣嘅時候，佢哋仲喺度點煙，我就好辛苦係，同埋啲煙好臭噶嘛。咁跟住好嘅咁啊落車啦，好似你俾張回鄉證佢，唔知點嗰啲公安定乜鬼嘢，安檢定乜嘢，佢會帶你去一間房度再即係 copy 你張回鄉證咁樣，然後寫低你個電話咁樣，即係啦，總之你唔可以。唔會話直行直過咁樣咯，係其實係同埋佢安檢真係，我覺得 好嚴， 有啲誇張嘅西藏地區。 身有屎啊嘛，工作共產黨。 即係我參加佢嗰啲當地團啦，因為佢嗰啲景點係好遠，即係每個景點你真係講緊搭幾個鐘頭車去4000米嗰啲咁啊，睇啲湖啊咁啊。 景點同景點之間 係啊，喺第二個市 幾個鐘頭車， 係咁四五個鐘咁樣。即係佢拉薩市其實冇乜特別嘢嚇，即係得啲廟咁樣啦，布達拉宮啊嗰啲。 咁你有冇上布達拉宮啊？ 啊有啊， 好似上嗰條斜路想死嘅喎。 嗰個 因為冇樓梯啊嘛。 啊唔係，佢係樓梯嚟嘅。 樓梯嚟嘅， 但係嗰個還好啦。 哦，我睇相可能太歪個 shot 睇唔到。 佢係大嘅，佢係大嘅，即係佢只係開放一部分俾你參觀咁。咁跟住其實我用3日時間去適應。即係拉薩市， 我冇三日戇居居嘅喎。 嗰三日冇嘅咪就係。係 咪頭赤赤啦咁啊？尖寒尖凍咁啊？ 氣喘咯，即係你行每一步嘅話，你 都 要 嘥10倍氣咁樣。 係啊，咁跟住，咁跟住我老豆都老人家啦，因為 好過你， 唔係同我差唔多咯。 哦 ，OK。 但係佢因為瞓唔到，因為氣喘嘅話，夜晚瞓唔到。咁跟住其實嗰幾日佢都瞓唔到，跟住就發老脾。 個皮都冇用啊！最慘嘅， 跟住我仲要系咧，好衰咁样啦。啊，唔系，其实系佢话佢冇乜事嘅开头。跟住我就报咗个团话去上珠峰大本营，跟住5200米。 哦，咁拉萨几高啊？ 3600咯。 哇，争成2000嘅哇！ 咁跟住，其实而家谂翻，其实都危险。 攞命搏 嘅 真系。 其实系即系去到5200米，即系莫讲话5200，我去到4000米嗰啲湖啦、洋湖啊嗰啲啊，纳木错湖，即系其实你每行一步，其实你都要好。好多氧氣，即係每個人體質唔同。 咁你有冇 book 過嘢啊？即係攜帶住 嘅。嗰啲細支嗰啲氧氣樽咯。但其實可能幫助不大。 係，可能其實個成色問題。 係。 可能佢假嘅。係， 可能係幾廿蚊支又有。佢有隻係直情係可能600蚊人仔可能咁大支咁樣樣。咁我唔知嗰啲可能好啲啩。 係。 咁但係我哋冇買。600蚊 人仔啊！ 係啊，咁但係我哋冇買。但有些人是有買的，但你有沒有看早兩天有一宗新聞，在尼泊爾有個香港人呢，因為尼泊爾那邊上珠峰基地營那些是要真的要走上去，沒得搭車， 即是那些是行山系的， 是的，尼泊爾是堅行的，早兩天就是說有香港人就是去那邊基地營死了， 沒錯， 即我不知道，有些新聞說他去到4000米就冇咗，有啲又话佢上到去基地营5200米就冇咗。 系，佢就因为高山症冇氧气，缺氧死。 系啦，咁而家谂翻， 但死都唔用嗰樽嘢，因为。 但系佢哋其实， 六百蚊肉尺啦。 尼泊尔嗰边其实唔兴，唔系几兴呢啲嘅。 嗯。 即系我唔知道，可能佢再上高啲或者咩唔知啦。即系可能啲装备又会好啲，但系平时嘅话就，平时啲人行山又唔知唔兴呢样嘢，系大陆先兴噶嘛，其实。系啦，咁其實而家諗翻起，其實係有啲危險，因為 即係跟住你有冇上嗰、那個嗰、那個營咧？最尾 有啊，就係、是、瞓咗一晚咯。 即係上到齋瞓咁樣昏迷啊嘛，瞓 好彩冇。如果昏迷嘅話，就真係大件事。 哇！攞命搏， 呢個真係 你越講我越驚。 其實而家諗翻又有啲驚， 因為咧，我成日都好細個啦，當我仲係一個左膠嘅時候咧，我想擁抱呢個中華大地，曾經中華膠，包括咧，我以前我都唔知原來西藏。是不是中國來的、 自治區， 即是幾無知的嘛，我想現在很多人都是，其實即西藏根本就被中共霸回來的嘛，根本就人種都不同的、小個又不知道聽了一些假的歷史、又說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都白痴的、那很想去的，但自從呢我去過南非之後呢、南非都是3000，因為我只不過是2000-3000的、我已經呢即是廢了武功了，即好像你這樣又睡不著，頭不停地吐氣喘、即唞幾多唞不夠，舉步維艱咁樣，咁咧我心諗嗰度仲喺個西藏，我西藏咪死緊。 我開頭以為我都冇事，開頭以為我都冇，我都 好多人就以為冇事上到先知道。 因為我喺尼泊爾，我行過山咧，叫一個叫潘丘嘅嗰個路線，可能佢都係3200米嘅，即係我咁我冇事咁，咁應該去西藏應該冇事啦。咁點知道都係要3日時間適應。 咁佢食啲咩啊？ 哇！佢哋食都是啲包包， 哦，即系都系 面啊咁样，其实是四川嘢多， 都系碳水化合物，全部都系。 但系四川嘢多。 哦，咁如果我去嘢濑嘢，冇除咗包之外有冇？ 佢有啲 cafe 嘅都。 哦，咁死嘅。 咩咩嘅尼泊尔餐啊咁样咯。 哦 ，OK。 我好多好多留言。 啊，唔系好多啫。喂，讲埋先，讲埋呢个少少先。喂，咁我想知咧，咁你去完西藏之後咧，即係你淨係睇到大陸嘅景點咧，咁有啲咩係你個角度會見到你印象比較深？ 印象比較深，呢、這個 天葬你有冇睇過？ 哦，天葬佢好似話而家唔俾遊客睇、 okay、 因為即係基於當地嘅嗰、那個嗰、那個信仰啦、習俗啦， 割咗器官所以唔俾人睇。 我唔知道，即係可能 咪俾阿英食咗好嘥，個腎可以賣噶嘛？係咪先？ 你又啱， 唔系咯，所以佢唔俾你睇，原因就系佢惊啲人影咗出嚟，哇，又俾佢大做文章。 唔系，即系可能系好多人好多游客其实都唔系咁礼貌咁样去影噶嘛。 哦，即系影猫头鹰咁扑街。 可能类似啦，即系但系因为呢样嘢 好似唔俾你走埋去影噶嘛。 系啊，但可能唔知道，可能啲游客用尽方法咁样唔知啦。但因为呢样嘢系同宗教有关。 系，我明白明白。 即系变咗好似。好唔尊敬咯，即係如果你有呢啲遊客咁亂咁嚟，咁又喪影咁樣，所以後屘好似話當地政府就而家就唔俾人影咁樣。 哦 ，OK。 但係我聽啲導遊講就話，即係除咗天葬，佢仲有 海葬啊，樹葬咯。 系树葬即系点啊？ 树葬就 即系种棵树拱你落去咁啊？ 唔系，即系棵树诶，系专俾啲可能夭折咗嘅婴儿。跟住我唔知点样，我唔知点样挂喺树度定点样养。 挂喺树度啊？ 系啊，咁样葬。 我第一次听嘅喎、 啊，即系可能又同啲宗教信仰有关。 啊，监仔，你听过未啊？树葬？ 我 吓、啊，我都未， 我都未， 系咯， 我都未。 系咪嗰啲旅游景点即系昆你噶咋？ 唔系嗰啲唔系旅游景点啊！你想睇都未必去得到。 我听个睇纪录片都未讲过，劲喎、 啊！因为呢啲嘢其实可能你就系好多当地嘅风俗习惯，咁你哋外人唔会知道，即系唔会摆上，未必摆上 Google 噶嘛。 系，因为我有个曾经我有个节目叫 Benny 龙武系，你有冇听过？ 咩啊？Benny 龙武系冇乜 人 听 过 嘅，系冇听 過。咁我懒系要 recap 翻啊 ，OK。 咁有個叫 Benny 龍武系嘅節目呢、okay. 其實個名字你聽到好似有啲問題咁樣，但其實好正路嘅，因為我朋友叫 Benny， 咁呢佢真係讀龍武系嘅，係咪好正路先？ 食字 啊，係啦，唔係食字啊，根本係真係好正路 straightforward。咁呢佢就做 NGO 嘅，就去非洲啊、中國啲少數民族嗰度、就漏去借錢、因為做好似世界銀行嗰啲以前，咁呢就佢見好多習俗咧，佢話咧有啲嗰啲酒婚啊，有好多唔知道種怪嘅婚噶嘛，即係母系國家有啲幾男一女多 P 啊咁樣都有噶嘛。佢話咧就有好多心懷不軌或者別有用心嘅遊客咧，就去嗰度咧就要求一啲服務，就想體驗型咁樣咯。 體驗型， 即係話多女一男。或者多男少女咁樣，定、一女多男咁樣咧，佢成日借由借路咧就問下有冇啲啊，我想體驗下，一男多女咁樣，咁因為咁樣而產生咗一啲習俗，原來係假嘅喎。嚇、 啊，係啊，即係其實冇呢回。 其實冇噶，但係只不過咧巧立名目咧，即係等佢好玩啲啊，即係角色扮演咁樣咯，著曬民族服咁樣屌咁樣咧，可能佢哋覺得好玩㗎嘛。即係有啲咁嘅變態嘢。 但我嗰次去。就係話去某條村啦，即係旅行社嗰啲咁行程，可能嗰條村都係假嘅，唔知道、我估嘅啫。咁嗰個當地人都話，即係其實佢哋可能某啲村都仲有啲習俗嘅，即係可能一夫多妻定一妻多夫咁樣嘅。即係呢個係以前。 你話西藏 係啊， 肯定係假㗎啦。佢即係又將，因為冇呢啲習俗嘅西藏。 系嘛？ 我以我所知冇咯， 好穷嘅喎，可能我啲即系 穷就有啦。你觉得穷咧？ 我唔知道，即系可能佢嗰个思想 穷就有旅游点噶嘛？要 你要带我去 先睇到。大家，如果你话左教听紧咧，我并唔系抹黑西藏，我并唔系不敬啊对佢哋宗教，我非常之中非常之尊重西藏嘅宗教。但汉人即系去到边衰到边嘅，老实讲。即係一定為咗錢咧，會產生呢啲嘢，係一啲都唔奇，亦都係非常合理嘅咁樣推斷。 懷疑咯，即係會長期懷疑咯。即係去到呢啲地方嘅話，都唔知道真定假咁，係咪當地嗰、那個係咪真係當地村？ 咁、所以你嗰、那個嗰日個 local tour 就去呢啲啦。 係咯，即係啦，即係佢唔同。譬如你想去咩湖，即係佢有分嘅。你譬如你去陽湖咁樣，可能兩日一夜；你去珠峰咁啊，四日三夜咁樣。即係 你 total 咗 廿日。 冇十日到啫，其實。 哦 okay、 因為老豆唔舒服，咁就改機票翻嚟，好、遺憾咁樣。 咁又咪去埋尼泊爾嘅？ 尼泊爾冇。 哦 okay、 尼泊爾費事個老人家太攰咯。同、埋尼泊爾我自己去翻啦，係咪？ 你係咪冇同爸去之前咧？你都自己都去過。 尼泊爾我之前其實我一路喺尼泊爾，差唔多叫做住咗一年啦。 哦。咁聽講有啲學嘅喎。 係我係學緊唐卡嘅。 係咩叫唐卡話？ 唐卡就係一個佛教嘅卷軸畫咁樣樣，即係其實係西藏咁樣。 係咪嗰個法輪嗰啲？即係好似 彈繩啦， 即係 GIF 咁樣要碌翻轉頭嘅，係咪嗰啲啊？ 咁樣碌翻轉。 但係佢個有個法輪噶嘛。咁佢咁樣包住噶嘛？咁啲畫係咪要碌翻轉頭先得㗎？ 哦，這個唔使嘅， 唔使哦。 唔、 okay、 係，但係呢個可以第時嘅技術應該可以做到嘅 ，AR 嗰啲啊，係咯，咁就係傳統嘅佛像畫，咁就卷軸畫啦。 佢卷軸意思係咪即係畫完之後卷得埋？ 因為以前 包即係都係我頭先講咁樣。 唔係，係咁樣，真係咁樣紙咁樣喺度 卷。 因為以前啲人係以前可能西藏嗰邊嗰啲人係都係咁樣遊牧咁樣周圍走噶嘛。 咁佢哋又有嗰個佛教嘅信仰咁嘅時候，佢哋就要需要，可能要帶住，即係方便攜帶啦，呢個佛像嘅話，等佢哋拜， 抱抱桶咁樣， 係啦，等佢哋容易啲去拜。 哦，即係去到邊就拜到邊，如果去到邊咧就掹出嚟， 係啦， 攤開佢。 係啦，咁除咗即係其實唔淨止佛像嘅，其實當年係會有埋可能關於醫藥啊， 哦， 或者民生啊咁樣嗰啲嗰啲 內容。即係個 presentation。即係去到坐低就啊， 係啦，但係而家可能主要可能都要係畫佛像咁樣。咁跟住我喺尼泊爾其實係已經學咗一年到啦，其實只係。 咁你一年點樣生活啊？喺嗰度，即係爸爸不停咁寄錢俾你，定係你自己可以 啊？呢、這個問題乜咁有都有好多人問過。 哦，咁其實好實際，人哋好驚冇錢咁樣香港人。 係咯，但係其實我去尼泊爾，但係如果我去美國讀書，你會唔會咁問我？可能又唔會咁樣問。但 係 係咯，點解咧？ 哦，原因即係覺得嗰個無依無靠，又冇基金啊嘛，因為。 但係尼泊爾其實使費係同可能只係貴印度少少嘅。 O、okay、K。 即係佢哋所有嘢係可能個價錢仲係停留喺香港嘅三十年前嘅嘛。 Okay、 可能你食碟炒飯，佢只係十元八塊。 已經係俾人揾咗份㗎啦，你有你揾。 可能幾蚊最多幾蚊嘅啫，港紙啊。咁可能我可能租，譬如我租間房咁樣啦，即係可能我。可能大過呢度少少咁樣啦，即可能都係千三蚊到咁。 又已經俾人揾咗份㗎啦，其實。 其實係咯，但係可能咪包曬 WiFi 水電，咁、哦、我都可接受嘅。 有冇人俾條符你咧？跟住咧，你問佢：哇，咁靈性嘅，啊 WiFi 嚟嘅啫，其實。好似嗰套即係 Doctor Strange 咁。 我未睇呢嚿，我反而係未睇喎。但其實佢喺尼泊爾取景㗎。 我覺得嗰場真係好笑的。 冇話冇劇透。 好 ，OK OK， 但係嗰場真係笑爆。好，睇下啲觀眾嘅留言先。 我 Miss Luke， 喂 ，Hello， 你好。 大家好，偉信讓我都好想去西藏，但有冇方法唔經大陸去？進界老人家去西藏不怕有高山症狀。進界叔叔而家65歲以下都叫青年。Henry Kim 嘉賓好， 你好。 人生15年由尼泊爾去西藏。玩了一個月，再落西寧走絲路半個月。上槍女嘉賓在西藏有沒有高山反應？最高去到幾高？ 劉 人生由於尼泊爾無機飛西藏，我買票飛成都。劉人生由於飛成都會停西藏，由西藏轉機，我唔轉，報當地公安登記，留喺西藏玩。劉人生都幾麻煩，有國康跟我，進界探長去到正食羊肉。劉人生無牛都好食。尹信旺從台灣宣傳網站，樹葬是指將骨灰妥善處理後，裝入可分解的紙或棉布袋內，不立墓碑，不記亡者姓名，直存在樹木的根部，讓生命與自然合而為一，既保有入土為安的傳統，又不佔用土地空間，更在於環境綠化，讓土地資源得以永續循環使用。由綠黃蟬龍學畫天舞寶輪， 你 佢嚟畫玩神話，我中意呢個方法。我淨係知而家香港寵物可以咁做。 哦，佢話啊，有人問，尼泊爾有冇飛機飛西藏？咦，唔係喎，佢係由於尼泊爾冇飛哦，但係我聽聞係近排好似有尼泊爾，因為我有個內地朋友就係、是，即係上年就係喺尼泊爾就直接飛西藏，可能個幾鐘嘅啫，係咯。 因為呢位聽眾咧，劉雲生咧，佢都係好熱衷佛教嘅，佢、 哦、 有時又耐唔耐出下家啊咁樣。 哦， 佢俾公安跟咧就有原因嘅，咁、我識佢所以我知，唔會喺度講嘅，放心。 哦 ，OK。 咁咧就你咁你知咩叫天母寶輪啊？ 呢個真係唔知喎。 哦，因為可能實在太淵博啦。 係咯。 因為佛教嘅歷史同埋佛教個即係色彩好濃烈，好、多嘢都會發會。會喺裏面未必識得曬、 啊。因為即其實而家畫嘅可能主要都係佛像啦，同埋壇城咯。 哦， 係咯。 壇城啊，即係咩？ 壇城啊，即係因為佛像嘅一個，你可以話宇宙嘅一個叫做一個叫咩咧？聚係咪叫聚集嘅地方？唔識講。 即係個盒咁樣，即係 有。類似啊，即佢有分天界咁樣好多層咁，即個壇城就係類似咁樣樣。 哦，嗱，我見到嗱睇有套。紀錄片的 Baraka、啊、不是第二集叫 Samsara， 你有沒有看過？你知不知道藏文、啊、 或者梵文。 哇，唔識。 嗱，咁咧佢都係用呢啲文嘅啫。咁 Samsara 咧就係 Baraka 嘅續集嚟嘅。咁佢將全世界最罕為人知嘅一啲畫面咧，就記錄曬喺嗰條片度。咁條片本身就係一個記錄一個，譬如一個喇嘛佢嘅生活，嗰啲畫師點樣做咧？佢係一個故事，把個故事咧有少少 hints，其實係兩班人唔識嘅，咁就砌一個故事，有啲關係位出嚟，我覺得非常好睇，好多思考空間嘅。咁第二集嘅時候咧，頭嗰度咧就淨係講喇嘛，佢用啲好細粒嘅珠咧，撥下撥下，揾膠水黐啊，黐到一幅好靚嘅畫，係咪同你嗰啲有分別嘅咧？你係砌啊，抑或真係揾筆畫嘅咧？ 我學嗰個係畫嘅。 係有咩油彩啊？ 正常如果西藏那边那些呢就用矿物颜料的、即是用一些天然的 那些黄丹啊蓝靛啊 类似即是他们会磨成粉再去画，因为那些是会可能几百年都不会甩色，即是你见西藏那些庙都是即是用都是用矿物上色，去到现在都不甩色 的。但会不会感染，即是会不会多金属得滞令到你中毒咁樣？ 我聽聞啦，聽聞西藏嗰邊啲畫師係會用，可能有時會用口水，唔係用口水去用啲，係啦，黏合咁樣啦， 即係 唔知啦。有啲係可能會有少少事嘅，因為佢長期可能幾十年都係咁樣用口水嚟喎，係啊，類似咁樣咯。 我讀屎啊，藍色嗰啲嘛， 呢個唔知 道。因為哇，長期咁樣即係十個鐘頭咁樣， 係咯。 啊，有啲又係攞命搏。 但係尼泊爾就唔會用礦物咯，因為負擔唔起。 哦 ，OK。 係咯，太貴啦。 因為我最近有個朋友喺不丹，成日喺不丹嘅朋友咧，佢係種礦物咧，係唔知道叫做。即係好似一啲啫喱狀嘅礦物，即係一啲液體咁樣，啲石頭逼出嚟嘅。哇！食咗起死回生咁嘅，咁啊俾咗一羹我試咧，咁我就冇咩反應，可能我已經回光返照咗啦。咁咧佢話係不丹嘅好嘢嚟嘅，咁咧就賣好貴嘅，即係真品嚟嘅，就係俾啲有錢嘅大陸人炒到好貴咯，兼夾。咁啊，全部都係咁嘅，可能 得唔得嘅？其實 我唔知喎、可能有今日咁嘅睇法都係靠佢。 炒 今日捱到四五個 appointment 都係靠佢，可能就係嗰一啖。OK， 依個雷克入咗嚟嘅， 係咪上個禮拜嗰雷 克？為停林雷克報道女性女性 Hi Jay Hello 探長 Hello 劉人生有師傅話物中係豬狗畜生學噶，要業障從都無人有志需要學。我就话连畜生都能到就 系 最上乘。Henry Kim 天母宝轮系处女座沙加记绝招。Wenson Wong message retracted。Wenson Wong 肤浅仔表示净系知天母宝轮系成斗士星矢黄金斗士嘅招式。Henry Kim 美剧 House of Cards 有讲西藏刺马用磨砂画画。 用咩啊？用刺。 喇嘛。 哦，用喇嘛用磨砂画画。哦，系咯，即系都系矿物咯，即系磨啲矿物变咗沙咯。 仲有一句啦，屎，仲有一个。 呢、這个你有兴趣系嘛？ 尼禄王禅龙老探应该要介绍女王俾女嘉宾识，但系你哋反咗面，哈哈！ 你真系完全搞错晒，我哋冇反到面，我系被单反，讲二十次都唔止啦。唔该，即系俾人单方面 unfriend 嘅，即系 Facebook 都冇 unfriend 嘅，同埋点解？又要介紹俾佢識咧，咁如果佢介紹俾佢識，咁介紹埋俾張靜靜識啦，不如嘛？介紹埋俾即係總之唔係即係個世界唔係得嗰幾個人嘅，即係大家睇闊啲。咁同埋我呢位嘉賓佢都唔係 claim 自己嘅佛教徒，只不過咧佢經歷咧就喺藝術嗰方面嘅修行嚟嘅，或者我想即係想 講多啲。我哋初學㗎啫，佛教 一年喎，但係而家啲速成班七日都可以教到人㗎喎。 呢個香港人嘅觀念就係三個月速成㗎嘛，係咪先？三個月學好吉他都唔得啊， 三個月外語都得啦。 但係呢樣嘢傳統嚟講，其實要六年嘅。 哦 ，OK。 傳統啦。 咁你點解絕學啊？ 我唔係絕學，其實我係放暑假翻嚟嘅。 跟住又冇翻去啦。 跟住可能再過多兩個月翻去咯， 哦 okay、 即係簽證問題。我之後我哋學校又唔可以申請正式嘅 student visa， 咁、 哦 okay、 我只可以用 tourist visa。 哦 ，OK， 即係要過冷河啦。 係啊，係啊。 喂，咁、那個生活好唔好啊？即係嗱，除咗學畫畫之外，咁、其他生活點樣去過咧？不如你講你每日做啲咩，好似高登仔咁。哇！如果娶咗温明泉啊，嗰日就點樣過嗰啲咧？ 我想知點樣過。如果娶老翁啊，即系我点样过？ 未去公园行， 撚著飲茶，翻屋企瞓，瞓一陣。 唔係同你阿媽一樣。 係冇錯，就係咁樣。 唔係我嘅阿，我阿姐會去旅行嘅喎。 佢去啫嘛，但係老公冇得去啊嘛。 O K， 唔係咁尼泊爾嘅生活，應該話其實可能我本身嘅生活可能都係咁樣嘅。係。即可能就係每日翻學，可能朝九晚五咁樣啦，翻學，放咗學咁咪嗰啲買餸煮飯做家務。係 係係。 練畫啊。上網都會嘅，睇書啊咁樣。 咁你咪一條友 啊？係啊。 咁上網快唔快啊？即係 快。 都係光纖咁嘅。 其實係。 哇！正。 因為其實尼泊爾其實 即係 表面係好落後嘅，啲路係勁爛咁樣啦。 即係寧願投資一個網絡，因為咧係好 make sense 嘅。 啊。 因為呢啲地方咧，咪個靈性行先咯。因為 internet 又係 connect 個靈性嘅，其實因為你 可以咁講， 你所有常識知識佢唔係實體嘢嚟噶嘛，佢唔使口腔期咁樣識噶嘛，係咪先？你真係我要知識常識都係一種比較高層次嘅投資嚟嘅。咁香港咪又係嗰啲咩拉薯咩 紙薯拉， 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層次真係低到咧，仲係為咗食而 飲細小店， 為咗食物而影響到個情緒嗰啲人，我都認為係低層次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好 make sense 喎。尼泊爾又咁樣，但係問題就係你冇拍拖喺嗰度， 冇。 通常都係咧揾條仔咁樣，你先 last 到成年嘅嘛。即係嗱，以我所識嘅膚淺嘅港女都係咁嘅。但你竟然冇啊！幾高尚喎、 啊！咁咪你 同學仔有冇？ 你咪當我女漢子咯！ 同學仔有冇 flirt 過先？咁漢子 有、哎、我想講、 啊、大佬，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尼泊爾呢個文化有時好奇怪， 係 即係佢哋係多元宗教咁樣啦。咁 OK， 咁佢哋好多喇嘛噶嘛都，但因為尼泊爾嘅國家係窮噶嘛，即係個政府又會貪污嗰啲，即係連條馬路都唔會幫你鋪好嗰啲。咁好啦，咁因為好多人好窮，咁細個就俾屋企送去個廟度、 哦， 所謂做和尚， 就好過打工。 係啊，但係其實你可以隨時咁樣還俗咁樣嘅、哦，即係變咗其實好多人細細個啊，即係幾歲送咗入去啦。 好似鐵甲萬能俠咁樣，隨時飛出嚟又可以玩，第啲入翻去又可以做， 即係啦， 朋友號咁樣。 即係我想講嘅嘢就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即係其實唔係淨止我嘅，即係有其他外籍嘅可能女同學都試過啦。就係、是、話 當地人玩啊咁樣， 唔係係俾一啲喇嘛去係咁樣去聊啊。 哦，即係同 flat 你 係啊，即係 有你上 床咁樣，類似啦。跟住咁開頭可能唔知噶嘛，即係可能佢問你叫咩名啊咁樣，跟住咁你好 nice 咁樣，我叫咩名咁樣。 可能真係 跟住就下一句就問你攞 WeChat。 啊。 跟住 OK， 咁你唔違意啊嘛，咁 WeChat 啫係咪先？咁我個個都可以俾噶啦，係咪先？跟住佢就會轟炸你啦！Hi， 咩 ？What are you doing 啊？ 跟住啊，露骨啲啊嘛。 咁唔係冇嘅，佢哋又會好似好婉轉咁樣樣。即係譬如我試過，其實我試過幾次嘅。係。即全部喇嘛嚟咯，喇嘛同學啦。OK， 有咪約你食飯啦，或者去飲酒啊。有嗰種話，你禮拜六得唔得閒啊？你嚟我。個房度咩？我煮嘢俾你食啊，咁樣 嘅。咁都係友善啫。咁你緊有同我試過嘅。 嚇？ 你緊有同我仔試過嘅。 我唔知道，即係總之咁又唔係熟，其實同埋佢哋英文又未必好嘅。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係有時你如果你去尼泊爾去玩咧，或者你去啲 pub 啊嗰啲去飲酒跳舞啦，如果你見到一啲。光头光光地头啦，戴住 cap 帽去跳舞嗰啲咧， 佢平时就是、 就你就唔使怀疑，唔使惊讶，佢哋系真系可能真系喇嘛，即系系咯。 嗱咁女同学有啲咩遭遇？ 出家嗰啲有冇成日撩女 咧？ 唔出家。 反而嗰啲都有嘅，但系好似冇咁即系比例上冇咁多嘅，系好似好奇怪。总之系就系喇嘛咯。 其实解释到嘅， 好奇怪。 因为喇嘛咧，你对外人嚟讲咧，你某程度系。戰高咗少少噶嘛，即 係 道德上你覺得佢穩陣啲嘅， 正常。 咁於是乎咧，你咪信佢多啲咯，咪輕易俾個 WeChat 佢咯。但係有條友長毛少少嘅，你又真係估佢。咁佢既然係咁，佢知道自己難得請嘅話，佢咪唔會咁主動 flirt 你啦。咁你有冇同我試過，即係譬如同嗰啲喇嘛拍過拖啊咁樣，啲鬼妹啊嗰啲？ 我覺得應該其實應該冇。 啊 ，OK。嗱，咁女同學有咁嘅遭遇咧，咁男同學有冇俾人 flirt 咧？因為西藏女性地位好像很低的嘛，因為不是西藏，是尼泊爾。 尼泊爾， 有我又未聽聞過。 未聽聞過。 係啊，咁尼泊爾其實都好多，即係都好多外國人噶嘛。啊、有啲真係長住咧，我見過有個真係住咗十幾年。 係。 係啊，即係 生曬須咁樣，即係融合咗個。 唔係唔知佢 男定女啊？ 男嘅。 哦 ，OK 澳洲。澳洲唔係鬼佬嚟啦。 啊，鬼佬嚟嘅。 唔係，但係佢嗰啲唔知，總之都係好多選擇喺尼泊爾住好耐長住嘅。但係其實。我又想拆開少少，我想講尼泊爾空氣真係好差，其實。 哦，因為啲油嘅問題咯。 唔係，同埋佢啲路難，同埋佢哋好奇怪，佢哋好中意拆屋起屋，成棟咁樣嘅喎，係。 強拆定係點啊？ 強拆佢哋自己，唔知呢樣嘢好平常對佢哋嚟講，即 係。即係其實冇規劃咯。 係啊係啊，跟住佢啲泥頭就係咁樣周地咁樣擺啦，所以啲路又難，所以就塵土飛揚咁樣樣，咁變咗。可能有時啲長住嘅外國人都頂唔順嘅，即係佢哋會買 口罩， 係買一啲自己國家專業嘅一啲嘅豬嘴口罩。 防毒面具。哦 ，OK。 係，呢個又係。 咁嗰個政府高唔高壓？即係會唔會好似中國咁樣咧，使人住你啊？ 咁又唔會嘅喎。 係，因為掛住貪污啊。 係啊，一嚟啦，即係同埋其實佢哋國家。即係發展中國家點解永遠都係發展中呢就係因為佢哋唔進取啊嘛。 哦 ，OK。即係變咗係發展啊嘛呢啲。 即係咯，即係可能咩都唔理咁樣樣。即係你不斷換政府，其實都係咁樣樣。 咁你知唔知尼泊爾嗰個政治背景係點？係王朝嚟嘅，其實係。 好耐之前係。 我聽聞過咧， 好耐之前 尼泊爾嘅王朝好恐怖啊！即係個皇叔咧，就懟冧曬王，即係個太子嘅成家人，佢自己登基啊嘛。 啊！ 咁不過嗰啲人即係太過佛系嘅關係咧，又由得佢咁樣嗰啲咧，即係我膚淺啊！希望劉仁生可以指正下我。OK， 咦？有人認得雷克喎呢度，俊介認得佢喎。不過雷克係好難唔記得嘅。 係、 哦。俊介係雷克劉仁生，我在尼泊爾修咗30日內觀課程。俊介探長， Hello. 你鏡頭前咁問人，叫人點答你啊？惠婷林 J 最後究竟有冇去喇嘛嗰度食飯？哈哈，你唔會想揀國家過去？偉信旺自細做喇嘛，比其他人打多十幾年工，多啲錢溝女。 哦，係咪咁解咧？就真係唔知道。 呢、這個反而係佢哋因為自細咧。入去做喇嘛啦，反而佢其實冇學歷嘅， 係， 即係就算即係我見有啲喇嘛同學，佢話啊廿幾歲， 即係冇正式讀過大 學、 中學， 係啊冇嘅，即係變咗佢哋就算出翻嚟咁樣還俗啦，所謂佢哋係冇乜特別個技能去揾嘢做咁樣、哦、 都係喺廟度做一世 嘅，唔係或者話幫屋企啊咁樣，可能翻鄉下咁樣咯、即係變咗。冇乜競爭力嘅，其實 都灰喎。 其實成個國家都係 嘅。咁佢哋嘅最高增值係啲咩行業咧？ 哇！ 簽香油 啊！唔知道可能即係可能開鋪賣嘢食做生意咯。 僱傭兵咯。 啊！佢咁多人走出嚟啦。 啊！僱傭兵係僱傭兵嗰陣都係。係。即係可能而家有啲有 喺 英國。 咁但係香港嗰啲僱傭兵嘅後代都幾慘。而家就即係有啲人走到英國，甚至 嗰啲好咯， 可能去到英國都揾唔到食噶嘛，因為你個學歷啊，同埋你個 connection 真係唔好，咁都係流連喺炮台街啊、佐敦道啊， 好超 大咁樣。 即 係，但我覺得咧，如果講有色人種，我覺得佢哋嗰啲後裔咧係比較有紀律嘅，即係唔似嗰啲有啲巴基斯坦跟咗阿上海仔嗰啲特別衰啲嘛，即係有時影響到啲街坊啊咁樣。我覺得尼泊爾人好守紀律嘅呢方面，即係佢哋係高尚嘅，我覺得就算可能唔知係宗教嘅問題定唔知咩原因咧，即係普遍我嘅印象係咁先啦。 文化問題咯， 係啦，冇錯。喂，咁你成年咁你始終都有啲好朋友喺嗰度㗎，即係你 同學仔咯， 係咯，即係會唔會特別 close 啊？會傾多啲。佢嘅經歷啊，咁樣 通常係咯， 即 係 你其實話朋友，但係你講自己都得㗎。 哦、 朋友就是你都得㗎，我唔追問。 例如咩經歷啊？通常係傾翻佢哋當地文化咯。 哦 ，OK。 同埋傾翻畫畫啊嗰啲嘢。 哦，真係。 都係，即係研究 邊支筆咩筆畫係好啲？ 成年都講曬啦，四十八支筆都 冇、哦。其實個個都係忙住畫畫，你話傾偈時間又唔係真係。 即係你感唔感覺到咧？全部去學都係即係好有心，都係做呢樣嘢嘅，就唔 係 話 嘢 啊，或者去見識一下咁啊。 都係，即係其實我已經算係比較 hea 嗰啲嚟。即係我有個俄羅斯同學，佢真係。他在俄羅斯是本身可能學了一兩個月，咁啊特登飛過嚟、 嗯， 即其實他是紋身師傅嚟。 嗯， 跟住佢落咗堂，翻屋企繼續畫，畫完咧第二日又俾 Miss 睇啊咁樣樣。 佢就要喺嗰年度攞曬好多嘢翻去， 即係佢係好認真嘅，即其實外國人要學一樣嘢或者要去深究一樣嘢嘅時候，佢係好認真，嗯、即係佢係成日係問阿 Sir 問題啊咁樣樣。 嗯，咁、嗯、譬如你學呢啲嘢翻嚟。即係我知道你個人咧，我欣賞你嘅地方啦，尤其是係、啊，即係你比較抽離啲嘅，即係你唔會諗學嚟做乜嘅， 飄啲。 即係我覺得啦，你唔會諗學嚟做乜，諗翻嚟做啲咩嘅。咁、 啊、 但係屋企人或者你朋友都可能對你都期望啊，即係了解你嘅唔會問嘅，即係我唔係因為要招呼啲觀眾，我都唔會專登問啦。咁、 嗯嗯、 你有冇諗住喺呢方面學咗之後，對你將來嘅事業或者興趣有啲咩改變咧？同你以前未去之前， 其實。哦，嗯，之前去之前，因為其實去之前了解又唔算話太多嘅， 嗯， 但係其實當你真係喺嗰個環境入面，嗯、即係其實係個環境會迫使你去好專心去了解呢樣嘢嘛，即係當你認識多咗之後，或者了解多咗嗰個叫做係咪叫市場咧，即係你會發覺其實係可能有好多人。是對這件事有興趣、 嗯、 但這件事又不是一些很普及的藝術 是 我不說香港啦即如果我說外國樣、嗯、其實很多外國人是想學這件事、嗯、但你偏偏就是所有的導師都可能在西藏、 哦、明白喂中國是不是英文教學的 其實是 的那你的導師是鬼佬啊 尼泊爾人咯 即是 local 是的 local 是的、 哦、那即是全世界那些人學這件事就是去那裡 系啊，你都系嚟嚟去去，你唔系西藏就系、是、尼泊尔啊，不丹、青海啊，不丹唔。 哇，咁有好多人咧，譬如你见到俄罗斯咁扯咧， 嗯， 可能翻到又开学校都得噶咯，即系如果佢攞得到越多嘢嘅话， 佢哋都系一心谂住做 artist， 画唐卡，即 系 其实学得呢样嘢都系因为宗教信仰 嘅啫。啊，都系，但系你系咪咧？ 我都系嘅，但我又我都唔系识好多啦，但系我系好细个皈依咗嗰啲嚟。咁開頭學都係有一個係咪叫使命感咧？少少啦，少少，即係覺得呢樣藝術係可以 成傳， 係咯，或者再流傳多啲開去咁樣。 咁你細個皈依咗咧，你嗰陣時係漢傳佛教嚟噶嘛？係咪？因為香港 唔 係 都係藏傳嘅。 我細個都係藏傳、 嗯，因為我老豆係佛教徒，藏傳佛教徒。 哦 okay、因為咧，以我所知，藏傳佛教同漢傳佛教咧係好大分別嘅，基本上成個 concept 都唔同嘅。咁、 嗯、 甚至乎有啲咧。你知道漢人戰格的地方呢、 嗯、 就是 once 自己有權力而你又是那個宗教就會稱王了嘛、 嗯、 就覺得調回唱人家都是邪教、 嗯、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先聽都聽得多啦 我聽得多的 是啦但是你會即是我覺得罕有地香港你爸爸那個年紀的漢、 嗯、 的藏傳佛教呢、 嗯、 那你爸爸是不是都是很向往去那個地方譬如你爸爸可能大了一點點、 嗯、 我們的中學時代呢成日都想孭個背囊去曬世界屋脊嘅，去埋東歐咁樣嘅。佢係咪嗰班知青咧？當時 我老豆唔係喎，又 唔係啊？ 係咯，佢即係一個好貼地嘅香港人咯。 哦，可能就係際遇嘅問題識到噶嘛。 可能係即可能都同個背景啊咁嗰啲嘢有關。即係佢又唔係嗰啲好中意去旅行嗰啲嚟。 但係佢係咪宗教狂嘅先？ 宗教狂。又未知嘅。 即 係 信嘅都係，但 係唔係？但係佢認識係。多嘅， 嗯， 即系好多时可能佢可能唔知道，我觉得佢嘅慧根比我好噶嘛， 即 系我呢啲可能 系 咯，啲我可能我听完，哇，我都唔记得咗或者点样样， 系， 但系佢系咯，好多时有呢啲慧根嘅， 哇，好难得喎、啊，呢、這个真系， 呢、這个唔知啲，我觉得系整定嘅，可能有啲嘢， 即系都系， 因为其实本身咧， 即系好佛系 嗱，本身咧我就唔系谂住学唐卡嘅，即系我谂住去澳洲学厨嘅，咁啊稳阵啲啊嘛，咁又可以移民啊嘛，跟住点知因为身体问题，我过唔到 body check。 哦，点解咧？ 因为我本身嗰个肺系有啲事嘅。 系 咁跟住，其实开头有谂嘅，即系我系中意可能艺术多啲嘅，咁、嗯、但系 對呢樣嘢認識唔深嘅時候，可能你都會有啲少少不安全感噶嘛，即係可能你對你嘅第時嗰個前途或者咩，咁我就諗住去學廚啊，跟住點知就攞唔到嗰、那個。系啦，学生签证，咁又咁啊，咁即系唯有去理博院学堂家咯。 即系你就系觉得条路好似整定咗咁。 我觉得有时系会 有个关 系，即系 或者用一个方法吸出你嗰。 系啦，即系当然我都有谂嘅，即系我都有盘算过嘅、做艺术家其实都可以周围去。 系 咯，咁可能而家用一个迂回啲嘅方法去，可能做呢样嘢咯。 系， 但系总之唔好喺香港打工得噶啦，我觉得。 哦，咁你点解咁憎香港咧？可唔可以分享下？ 我谂好厌闷嘅，其实 因为咧，即系出晒名咧，系Facebook 嘅 扑街嚟嘅 status 王嚟噶嘛，即系将每日喺公司受到嗰啲嘢都写翻晒出嚟噶嘛，即系我印象啊。 系啊，啲老细唔中意咯。 咁老细都有你 Facebook account 噶嘛，即系都有你 make friend 噶 嘛。佢哋主动话要我 Facebook 嘅。 哦， 嗱、咁即系唔关我事啦，系咪先？ 唔系关唔关事嘅，即系佢想知道你谂咩啫。咁即系你觉得你坦白讲出嚟，咁佢哋会唔会因为你讲咗啲咩咧，就卸咗你啊，或者会炒咗你啊？有冇咁嘅经验？ 炒又冇喎， 系 反而试过话有个就话，即系对我又爱又恨咁样样，跟我心里面黐线。 做咩发生咁？ 你自己系咯，谂得好错，咩有爱有恨啫？你出嚟俾我 得。因为我除咗你之外咧，我仲识得几个咧愤怒的葡萄嚟嘅，即系哇喺个 Facebook 嗰度写啲嘢咧，直头好似刽子手咁，即系你哇佢个形象好似心口就冇啊，即系闹人闹到扑街啊，即 系 好尽嘅，但系出到嚟咧好阴柔啊。斯斯文文咁样。 喂，但系我嗰啲闹系善意批评啫，即系对事咯，即系唔系话针对边一个啦。咁但系好多时咧，香港人唔系噶嘛，即系会对号入座噶嘛。哇，你咁样讲咪即系话紧我啊，或者讲紧你咪唔中意份工啊咁。 咁有啲人好脆弱嘅，无论佢好高职位或者好高人工，都 系 好脆弱噶嘛。咁如果你唔系有咁嘅敏感度，好难做到高层噶嘛。因为香港识人好识字啦，第一就权力可以。扭曲曬一啲真理噶嘛，咁即係如果你即係追求真理，好難生活到噶嘛，真係。咁所以我頭先嗰種朋友咧，我就覺得奇怪啦。喂，你係咪仲想撈嘅咧？你即係你問多兩句，你又暗春，但係咧喺個鍵盤度咧， 戰士 勁撚到咧，即係好撚勁撚到殺下人咁樣咧。但係真人咧又好唔係講下啫咁樣嘅啫。即係成日都呢啲咧，我就叫我心諗咯。 哦， 即系佢哋， 我呢啲摆明唔想喺度捞嗰啲啊， 系啦，你摆明呢啲叫有态度咯，咁所以咧，即系我识一个朋友就成日都喺度倒数自己咧，我即系唔知几时先会离开呢咁嘅扑街公司， 跟住做咗十年啦， 多， 唔系我讲噶， 呢啲普遍嘅，即 系 你唔好话，唔好以为讲边个啊，呢啲好普遍， 真系好普遍，唔系，所以我就系有时好奇怪嘅，即系因为我系一个香港人。即系你先会觉得我嗰啲咁咁有性格咁样嗰啲，但 系 如果换住我一个鬼妹，你又觉得冇嘢啦，系咪先？即系咁 straightforward。 嗱，我做嘅公司咧，鬼妹都俾人排斥嘅， 系嘛？ 因为嗰阵时咧，我做嗰间公司好多华润杂处咧，咁咧我同一个鬼妹咧，大家素未谋面，唔系即系之前大家又冇咩深交，大家又唔倾偈，但系咧。当公司宣布咗一个唔知排行榜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去做咗朋友咯。 排行榜咩排行 榜？排行榜咧就全公司最顽劣，唔写个 worksheet 嗰两条友，佢第一我第二咯，全公司。 所以 friend 咗。 即系咁样子，你又望眼都俾人哋咁样 排斥咯， 上一个网俾人排斥咯，跟住咁咧真系好得意嘅。咁其实鬼妹都俾人排斥嘅。当你嗰度系有鬼有人嘅时候，其实都一样。即係只不過你成間公司 你數量少嘛，你嗰個鬼。如果你龐大翻嘅話，可能 我唔係啊，我調翻轉啊。如果全部都係鬼嘅，佢又分你係法國妹，你係英國人咁樣咁樣分。 香港好興玩呢啲嘅，係 喎，唔知點解，可能地方太狹窄啦。 一嚟啦， 即係同埋你唔喺呢度做，你好難揾到公司有咁嘅人工啊，咁樣嗰啲係咯。咁所以就尤其是咧啲 senior 係中國人咧，就好多呢啲嘢嘅，係好啊，即係唔係自己踩自己嘅民族啊。咁事實上屢見不鮮嘅呢啲真係， 我要讀一讀啊，係嘛？ 係喎。 惠庭林下下進階你好啦，心窗在尼泊爾，日食幾多餐？ 韦信旺同学仔系咪多数系鬼佬鬼婆？廉崇海探家嘅嘉宾，由人生嘅 Shrinking 嘅观众生活家森林公园旁边，空气非常好。国午不食，早午休息，早上四点开始打坐，到晚上十点休息。进阶想问 J 最初点解咁远去学去啲咁冷门嘅艺术？粉底撇开，大家好。慧婷林 JFB 见好笑，成日见佢 post 都会笑出嚟，好中意你咁真嘅性格。 啊，即系起你底喎、 啊？咩啊？呢个雷克嚟噶嘛？ 系喎、啊，雷克嚟嘅哦。系点啊？呢、這个叫咩？林慧婷啊？ 慧婷林，啊、你唔理啦。啊，有人问，同学仔系咪多数系鬼佬鬼婆？其实系 local 人比较多嘅、 啊， 但系外国人呢？其实都唔系少，但系长期咁样学嘅就唔多咯。即系 中国人嘅， 我有，我啱啱识咗一个大陆，外国人嘅通常可能两三个月咁就走噶啦、即系可能，即系佢哋只系想了解一下啫，即系冇谂住话真系好认真咁样学咯。 咁谂唔谂住做纹身啊？第时谂未谂过，唔想见血 咩啊？纹 做不过纹身咯， 纹身啊，纹身就纹佛像。 咁未必嘅，你用嗰個佛像嘅 style 嚟問啲魔鬼都得嘅。 哦，但我問啲梵文噶。 係啦，冇錯，你知啲人唔明啲話最興奮噶嘛。 可能啦，我唔知啊。 但你驚唔驚血嘅先？ 都少少噶。 咁唔好做啦，何苦咧？ 唔知我唔係我。 因為香港咧係興女紋身師噶嘛。 哦，又話有性格噶啦，跟住又 係 好型啊，有態度啊。 你留口都得嘅。 你紋個身就係噶。係 啦，留口都得嘅。 我想話嗰啲香港廣告。 你黐你根又得嘅咁樣，即係總之紋身有型噶啦。 香港啲廣告好搞笑啊！即係重新你要 relate to 一啲有性格有態度嘅。topic 咧就會揾啲紋身師傅去做主角， 係冇變過嗱。你而家見到呢啲咁嘅嘢，你覺得好嘔心 啊？ 但我細個見到仲嘔心啊！唔知 band 一定要勁 band 嘅，點唔勁得唔得㗎 ？band 唔勁都可以好聽，即係嗰啲咁嘅傳媒就係低水平到咁樣。band 要勁 band 啦，同埋咧細個嚴秋華嗰啲咧反叛嘅同學仔咧。佢個私鬥咧有好多路牌拆出嚟，喺屋企埲牆都噴曬，挑到白痴嘅真係。呢個將香港人咧，即係個文化水平真係好撚 有。同埋咧話同創意有關嘅，佢一定會加創意兩個字。 係啊，冇錯。 就係政府嗰啲。 係啊，同埋咧。 創意月咁樣。 即係造成香港嗰個社會咧，即係嗰啲形象咧嗱，我最近先至。即係成日 post 翻自己啲 job 出嚟咧，你知唔知好多人朋友撞到我咩？我唔知道你做呢啲嘅原來，我話點解咧？佢話你嗰行嗰啲人留曬須啊，帶好多飾物啊咁樣嗰啲，我屌嗰啲驚你唔知道做呢啲啊嘛，我唔想俾你知道咁啊，咁你咪蝕 check 咯。 嗰啲可能因為開咗好多晚通頂，唔得閒睇須啫。 同埋有啲 jet lock 啊，戴啲戒指好撚大隻啊，同埋著啲瀨屎褲啊，即係中間冇浪嗰啲咧。即係跳傘跳落街去，你一定早跌落地多過佢，因為佢擋住啊咁樣嗰啲咧。即係我就真係好無奈啦。即係我唔中意喺個造型嗰度驚死你唔知，都有個選擇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唔係代表我唔係做呢行，我俾你睇埋我啲 job， 佢都唔信嘅、哦。哇！我以為你淨係開咪嘅添，喂，開咪揾到食我就唔使坐喺度啦，係咪先 ？label 咗係嘛？一定有個 即係我嗱，即係香港點解啲人咁中意 label 咗咧？就係、是。因為大家不去用 experience 去了解一個人或者了解一件事，成日都是用一種 label 咧去 label 啲人咯。即係你睇電影近年都好啲、以前逢親港親基佬咧都是撲街嚟嘅，即係都係乸型啊、衰衰咁樣啊，同埋侵犯男人啊要，即係唔知咩。但係現實唔係咁噶嘛。但係而家啲人一講基佬，都係個印象都係咁嘅喎，有啲人。 唔係，我識嗰啲全部都 唔係呢個咪現實咯，因為佢哋就係佢哋又正正唔識啊嘛。 即係反而我覺得識嗰啲係好敢講添啊，又係 咪係咯？ 有真性情嗰啲。 就係有啲人咧，就成日咧，你驚政治唔正確啊， 係啊，即係驚道德。 係啦，喂，但係佢自己都冇，都係叫自己基佬嘅喎。 係，佢唔介意。 幾時輪到你呢啲人即係左交走去保護佢話要講同性戀者咁樣啫，佢麻煩啲啫，即係你係代表咗佢把口啊，其實根本就呢、都係不道德嚟噶嘛，你又知道係咪？咁啊，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同埋即係講緊 label 呢樣嘢咧，真係實在好好笑啊！即係嗱，譬如我識一啲做音響嘅老闆嘅，咁佢其實 又不是生 engineer， 又出了一嚿錢買好多音響開錄音室咁樣，咁佢 suppose 咧都係一個商人嚟噶嘛，咁佢啲興趣係，但係咧佢都要扎條邊，即係幾廿歲人都扎條邊嘅，咁咧跟住啲行家恥笑，誒、哎、幾廿歲好心你啊，唔好扎邊啦，懶又型。咁你又錯啦，我都唔想嘅，你估貪佢方便啊？梗唔方便啦、啊。不過驚啲人認錯個姑呢係我同事，即係點話我做嘢咁就冇人㗎嘛。即係嗱，佢咧呢啲係實事求是啊，佢嘅認嘅，即係講到明，我唔係藝術家，只不過扎條辮咧，唔想俾人認錯係姑呢，咁我都要同我姑呢有分嘢先得啦咁樣。嗱，但係咧，我識好多咧就。 酷兒咁樣 嘅，就扮嘢啦。尤其是做製作嗰啲，一定要戴頂嗰啲帽咧、又唔屈嗰塊嘢咧，平板嗰啲咧，啲須啊跨住個面嗰啲咧，你千祈唔好同合作啊！嗰啲人唔出糧噶，以我嘅印象啊，未試過準時出糧噶呢啲人。 咁驚！ 因為佢哋嗰啲 戴 cap 帽嗰啲人， 佢唔屈個 cap 帽啦，即係好高，即係陳冠希嗰啲啊。 哦，醒目仔嗰啲做。 係啦，咁即係嗰啲千祈唔好同佢合作啊，因為啲錢要嚟買曬衫嘅，即係佢唔肯出糧，佢冇同理心嗰啲人，完全係覺得你啲下巴咧，我個 job 有明星，你做唔做啊？ 哦， 你嚟做咧，我就益咗你嘅。 黑心老闆， 你記住我益咗你嘅，因為你一世都唔會有明星嘅 job 嘅。咁 so what？ 即係如果你付出努力嘅話，嗱，除非。那條僆都是這樣想，他將來必然會重複回他那條路， 即 是 不出來， 即是找一些僆仔笨賊。喂，這個我做了這麼多年呢，我真的很痛心的，即是其實很多 很多這些人的，香港 有很多人很勤力，很有天分，但只不過 很默默耕耘， 是的，但是呢就被這些仆街呢，只是懂得走去 social 的人呢、就拿了好處，那就做到很憤怒咯。所以你見到很多做 design 的憤怒的葡萄，唉，不是沒得解的，因為我們不善於溝通，就是被你的人吃光了好處。 一來呢，二來我覺得其實香港都不，香港人都不需要設計的，他需要你砌稿而已、其實你 e-print 給他就可以了。 是，還有老闆呢今時今日呢自信心爆棚到呢，就是覺得如果你厲害過我啊，你就是老闆啦、OK， 那你厲害， OK， 你賺錢很厲害、那他不知道為什麼呢，以為自己 design 都很厲害的，他借你的手那裡，其實即是砌一個稿，未砌又不出聲的、就沒有 idea 給你的、你弄了出來逐樣呢找個雙頭筆呢圈七十幾個圈在那幅圖那裡，就叫你改。咁有啲你噏得出就噏，譬如我那裡得四寸領的 size 個盒仔，我怎麼擺七十隻字啊大佬，你七十個字的功能都擺曬落去，你圈的時候你沒有想過七十隻字擺不擺到那裡， 這件事真的改不到。即可能其實 我十年前已經有這些想法， 到現在更加劇了， 即我覺得哇，你即我有時遇到這些很野蠻的客人，我都覺得哇，你其實你讀了這麼多年書，其實有沒有學到修養這兩個字呢、即為什麼你可以對一個人，即你是客人，但是 你有沒有 即這樣對， 你有沒有 check 過自己有沒有發燒， 是 或者你是不是得離譜太耐咧，收養啊！你同我哋講， 係咯，即 係唔撚係啊嘛。 所以我就好多時覺得，即係雖然尼泊爾人係窮或者冇乜點讀過書，但起碼 靈性上都 起碼嗰個品都好啲啊，係啦。 即係同佢哋條路咁爛，但係啲寬容咁， 即 係 係咯， 有關嘅真 係。係我唔識講啊，即係可能都市人就係咁樣樣。係 都市人要求外表多啲。 都市係啊，尤其香港人即係佢都唔使理你。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細侄。或者有細侄的阿叔聽緊咧， 快轉行！ 啊、真係唔好叫入呢行。老實講， 創作關於創作嘅， 同埋最大的問題就是你誤解咗呢個行業同創作完全冇關嘅。 係，因為你自己搞咯。 即係要抗爭嘅，抗爭嘅過程你會同個 agent 咧會鬧交。 係， 係咪先？即係呢啲， 我通常忍咗。 嗱、你就叻啦，我就成日都懶叻咁曲線咧，以為人哋唔知啊。佢當時唔知嘅啦，就會 ban 咗你 account 啊，係 嘛？又係啲被 但係我認為咧，呢個係抗爭嚟嘅，即係唔通你唔入都入咗呢行咯？你唔通見到嘢唔出聲咩？你出聲你揮唔到咪算咯？起碼你都揮過啊嘛。但我識好多行家咧，即係化曬境嗰啲咧，就揮都唔揮咧，就放棄咗。咁令到自己心理好唔平衡，咁何苦 咧？但我發覺一樣嘢咧，即係。我唔知道應該係慶幸定咩啦，即係譬如我十年前咁，可能25歲，咁、就會可能同啲同年紀嘅同事就會咁樣喺度屌曬咁樣樣啦。咁跟住可能你啲上司啊或者老細就會覺得，僆仔粉細疾俗啫。 咁所以咪叫嗰啲唔屌嗰啲升咯。 唔係咁，跟住可能過咗10年之後咧，你見佢哋會喺 Facebook 嗰度開始呻。 即係好隱晦咁樣，可能咧，可能話啲客啦，唔知啦。嗯、即係我咧係因為佢哋已經開始好似買唔起樓或者咩啦，即係開始有啲問題殺到埋身體啦。 即係忍完之後有 return 嘅。 係啦，又或者年紀開始大咧、嗯，即係做到七老八損嘅時候，嗯、你乜都冇喎，但係開始跟住佢哋開始 係。所以覺得你賺咗。 我覺得自己好有前瞻性，即係可能十年前已經覺得哇，你要好似你哋咁樣唔好啦。 嗱，咁我講翻我廿年前 design 嗰啲朋友咧，而家仲做緊嗰啲咧，一定係敲天犬嚟嘅，即係屎都食得。總之老細講乜就講乜。嗱，咁樣咧， 另一層境界， 佢就係、是、為咗生存。 嗯。 咁嗱，我以我目測觀察咧，仲係做緊嗰啲咧，喺我當時嘅。嘅 judgement 咧，嗰啲人係冇 talent 嘅，佢係即係連諗一樣新嘢，或者係唔好講 talent 咁高深啊，係完全係零幽默感嘅。佢、可以捱到今日嘅。 啊，係，即係。 咁即係話咧，你做警察同埋做 design 都係同一個人嚟嘅，都得嘅。咁你先 last 到今日都仲係做到咯。咁所以你香港嘅 design 或者創作邊度有運行嘅？即係而家俾呢啲人好有紀律嘅，唔敢趌上司嘅， 打份工咯。 俾老細趌完之後，又起唔到 pair 嘅，翻屋企打條女啊咁嗰啲咧。即係我覺得係嗰條路係咁樣行嘅。你諗下幾大鑊啊而家？ 同埋我有時咧八卦咧，會睇下啲 recruitment 噶嘛，JobsDB 嗰啲。 哇！你要識七十幾種 software 先至可以揾到$12,000啊嘛。 跟住好啦，可能十年前可能你請個 art director， 佢要你可能最少五年經驗咁樣，跟住而家開始咧，可能兩三年已經係請話 art director， 即係證明咗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做呢行， 哦 okay、 即係缺人咯。 你又誤解咗啦， 係嘛？ 其實咧，佢 冇錢啊， 現金俾唔到，即係冇唔俾錢，佢就用一啲 title 嚟麻醉你。 嗯。 你聽過一間公司有七八個、十個 vice president 未啊？其實而家好流行嘅，即係金融業啦，同埋senior designer 咧，你入職就 senior 嘅咯。哦，因為你之前都做過咁樣。佢就係用呢樣嘢麻醉你，等你自己咧沾沾自喜嗰個蜜月期 last 到半年，你起碼半年都幫到手啊。 但會唔會中招啊？其實做呢行 好多人中招 嘅，做呢行都中招。 你明唔明啊？而家咧做得呢行嗰啲咧，又可以俾我頭先嗰啲大話困到咧，一定係有家底嘅，即係唔使養家啦，唔使自己租樓住啦，有車揸翻工啦，即係眼鏡框仲貴過你成套衫嗰啲咧，佢就可以繼續 last 到嘅，因為佢同啲屋企人啊、同輩啊交代到。喂，我係做 AD 嘅喎，我做半年就 AD 咯，大佬。喂，咁你咪可以 last 到咯。 我覺得呢個 title 又係好鬼咩，即係好笑咩 ？Art director， 即係可能其實只係一個普通 manager 咁。 係啊，冇錯啦。跟住做 CD 就不得了，以前啲 CD 真係要度嘢噶嘛。咁啊，而家都冇嘢俾你度，咁 C 咩 D 啫？咩叫 creative 啫？咁但係真係有呢個 title 嘅喎。 仲有 係。你問心，如果有人做 CD 聽緊嘅。你每日有幾多創作先？老實講，定係每日 yes 咗幾多下先？ 其實可能你都要砌稿可能。 CD 未必使砌嘅，但點啲人砌咯。咁但係你唔係 CD 咯，你個 title 叫 CD， 你冇 creative 咁 C 咩 D 啫？ 啊 ，director 先揾笨啊嘛。即係嗰啲中層咧，你又要砌稿啦，但又望住啲細啊。 哦，係啊，係啊，嗰、 那 個 啲真係。 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唉，嗰啲 title 泛濫到咧。都唔使講啊！真係同老母老豆冇交代咪正咯，佢就睇穿咗。 乜 director 咁，即係可能你同啲圈外 director 啊，係啊，你同啲 friend 咧，跟住聽到哇 director， 即係又咪好高嗰啲。 其實你講緊design 行業係咁啦，音樂行業仲恐怖啊，因為以前我細個入行嘅時候都有啲即係同輩一齊入去做，我就做 band 房，我間錄音室就唔係好勁，又唔係出好多唱片。咁但係我個同學又係做錄音室嗰度出唱片，咁咧佢哋就因為咧我哋做僆嘅時候咧，我哋成日叫到啲女同學出嚟玩嘅，咁嗰啲做唱片公司嗰啲高層人魔咧，佢哋原來咧我細個都唔知佢嘅機心啊，原來成日都同我哋懶 friend 嘅原因就係咧我哋成日都亂口嘅女出嚟玩咧， 咁佢成日抹住我哋嘅，無端端啊燒嘢食啊剩啊咁樣，咁俾佢溝曬啲女嘅。 咁純情嘅咩燒嘢食啊？ 我哋嗰代咯，唔係你有架車去新界燒嘢食，好高尚嘅，你明唔明啊？咁我哋細個貪威識食咧，又唔知道你啲陰謀。然後佢咧就係想食啲靚妹。咁因為咁樣咧，我認識得好多音樂嘅高層人物，有啲就做A&R manager 啊，有啲又做藝人簽約嗰啲，即係都識得，即係曾經有段時間。 我近排都聽過一單類似。 你聽埋嗰時好煩。咁咧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就發覺咧喺佢身上，即係雖然我燒嘢食，我進貢咗女俾佢啦，唔係我通常都我叫唔到我朋友叫。咁咧我喺身上學到好多嘢，然之後佢做 A&R manager 咧識好多嘢，識得。國際潮流啊，形勢啊，用啲咩 reverb 啊，即係而家出咗啲咩新嘅材，所以影響到，因為佢哋睇好多書嘅。哇！但係到我十年前識一間公司嘅 A&R manager 大撚喎，個名係勁啊！原來佢係做藝人保姆，就同啲藝人熟咗，嗰間唱片公司嘅細規模，你做埋呢個位啦。咁我問 A&R manager 點解，我又講唔出嘅。啊，咁你話上次係點啊？ 我近排早排聽過一單有啲類似高層任務咁樣，即係試完我嗰個男性朋友，咁就介紹佢女朋友可能入去某間公司，唔係做可能做啲職員仔啦，小職員。 係咪、okay, 唱片公司嚟嘅？ 好似係，即係總之資深嘅，我覺得。 而家啲娛樂公司 娛樂係啦，啲好多好多參差㗎嘛。 出唱片。 系啦，咁跟住，總之，但係嗰個人好似話都做咗好多年嘅嘛，呢行 資深嘅，即係講就知㗎啦，即係佢哋唔知我 聽過下係咯，類似啦。 啊 ，OK。 跟住我諗，因為佢女朋友都 索嘅， 散鏡啊，都有時做下 model 嗰啲嚟。跟住就係話有次有幾次就係嗰個高層人魔咁樣就 WhatsApp 個女仔，即係講啲好猥瑣嘅説話，即係例如咩話咩，即係自己啲口技好。好厲害啊！ 話自己 係啦，跟住係女係啊呢啲咁樣嘅。 哇！ 跟住我嗰個男性朋友就勁嬲，係即係其實佢哋好似話 so call 識咗好多年。 喂，咁但係有曬記錄嘅喎，咁蠢嘅。 就係好奇怪咯，咁跟住 會俾人 post 出嚟㗎嘛？ 唔係，跟住我個 friend 勁嬲，我勁嬲，跟住咁住我哋食花生嘅 PM 嚟話邊個嗰啲，係 啊， 所以就知道呢單。 咁有冇 post 嗰啲文出嚟？ 佢冇 po 內文。但佢即係每一個人咁樣。 你話俾我聽得唔得？我食唔食先？我未必識噶啦，而家。 係啦，唔知好似都做嗰個人，好似都做咗十幾廿年嘅都有。 哦，係咪四眼肥肥地？ 我又唔知啊，呢啲娛樂圈嘅嘢。 係咪電？ 好複雜，我唔識啊。娛樂圈嘅嘢，我呢啲 small potato 係啊，喂正喎。咁跟住可以點咧？自己條女又想入行， 係啊， 忍啊， 唔係即係可能只係介紹份工啫，其實。但是你就遇到呢啲咁嘅人， 系 咁跟住冇咪可能反面啊咁嗰啲。 哦 ，OK。 跟住應該都冇可能冇做啦，嗰個女仔。 哦 ，OK。嗱頭先咧，突然間recap 翻鄭華你講嗰、那個，即係有啲好多年都守紀律或者好聽話嘅人，到而家覺得屌蝕咗桌喎，俾你揾咁多年份都冇乜前途嘅。你咁講，我哋有 common friend， 我近來發現佢個 Facebook 咧。都開始講兩句，係梗係唔會喺度講啦。我一陣講俾你聽啦。佢嘅類似咧就係話咧，即係我一身好本領又如何啊？即係人哋一個 KOL 咧。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其實我一早咧，我有時同佢聽， 參透咗好多年。 其實佢唔係好中意我嘅，因為我成日放苦啦，覺得。 放苦。 即係成日講啲苦嘢出嚟咧。因為佢個世界，當你好順利嘅時候咧，你一切嘢都好正噶嘛。即係我呢啲人喺心目中係垃圾嚟噶嘛。屌你失敗者，你先咁講，又想見我係咁。咁但係，即係正所謂啊。 呢個係。 即係我梗係唔會風涼啦，但係只不過其實一早你應該。 其實應該都知㗎。 聽下你嘅朋友嘅。 同埋呢啲都有眼見咗好幾年啦。 但事實上，當你好順利嘅時候，你只會覺得人哋係廢嘅啫嘛。 即係正如我有時有見有啲朋友都會講：，啲廢青你乜都唔做。係 啊，即係正如而家啲廢青話人廢青嗰啲， 既得利益者嘛，佢哋 咪咯，你譬如的士佬話個仔係廢青，屌你而家俾人搞咁，你唔知廢佬咯。你的士租係咁加，咁你俾人抄牌咪賴嘢廢佬咯，變咗即係就係咁樣噶啦。即係我覺得大家。如果想靈性提升咧，就 即係試下諒解別人哋啊。 嗯， 即係未必個個都係廢嘅，你心目中。 其實係咯，即係好多都係。 即係只不過個世界好扭曲嘅時候，有啲人啱啱喺個扭曲嗰個位嗰度發泄啲不滿，都俾你話人廢嘅咁樣，唔公道。 即係始終可能。有啲人係會好中意一啲名利上面嘅嘢咁樣，即係好中意，總之好出名啦，總之有一種嘅虛榮咁樣。咁、 啊、 但係有啲人係中係即係中意腳踏實地咁樣去做嘢。 你唔 係 啊，講我啲 friend 啊，唔係、啊、你個眼咁樣斬 你，你唔好對我入錯。唔係即係我講緊可能呢個世界啦。 係係係。 咁變咗，尤其可能你如果你喺呢個圈入面，啲名利場啊，你會更加容易。即係叫咩？自己自我咁樣蒙蔽咗， 自嗨 係啦。即係呢個圈好興噶嘛，係咪先？即係當有人同你講嗰啲狂讚你嘅時候， 誒、 你覺得好、哦、開心，輕飄飄，好威啊，或者好叻、好勁咁樣啊嘛。 即係我同阿 J 之間，即係有嗰種葡萄憤怒的葡萄嘅都有啲，即係例如成日都觀人於微啊，發現好多 係啊。 即係當然，我俾我哋同樣好多朋友覺得我哋屌你講呢啲廢嘢，條嘥氣，你失敗就先會咁講啫。到你係記得你只能咁講噶啦。即係 sorry 啊，其實我哋唔係我代表你答啦，唔知係咪？即係我哋並唔係咁嘅。即係有時你見到啲嘢唔對路或者扭曲嘅，你講出嚟，雖然個客觀效果咧係會俾人排斥，你俾人排斥就自然會變咗廢噶啦。原因就係機會唔會喺你度啊嘛。咁所以咧，我都盡少喺度會。剩啲 job 嘅，咁我都用咗一個咧調轉曲線扭，即係調轉曲線翻兜美化系統，就將一件你明明唔開心嘅事咧，你夾生講到開心，嚟 自我安慰， 令到人哋消化底下就知道係扭曲啦，即係知道曲線 啦，曲咗好多層， 即係我係要咁樣嚟令到自己能夠生存到咯， 其 實好痛苦噶，即係我又唔話係。違反自己的想法、但我又要講出來是很複雜的，即是人為什麼那麼複雜呢？原因就是你生活在一個很扭曲的世界， 是的，還有這件事是可能我十年前我已經在想的了、即是當可能我們講一些 很事實的時候，或者可能 沒人喜歡聽 屌個客啦，或者屌個客真的很撲街， 咁有人話你 咁跟住可能佢哋可能啲老闆或者啲上司唔鍾意聽㗎嘛、即係會覺得系啦，你讲紧系咪真系唔中意你间公司或者 唔好做咯？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心入面都系好唔中意个客嘅。 系， 但系偏偏可能嗰个年代唔中意，系啦，佢哋唔敢表达出嚟定咩啦？即系变咗，我又觉得好辛苦啫。咁如果你即系可能你 唔系嗱，佢咪选择咯。其实我体谅嘅，因为你选择供楼定选择辛苦。咁嘅選擇供樓啦，供咗啦嘛， 係供咗係， 咁所以 你只可以 長板夾春袋喎，呢真係 你只可以話咁啊，係咁噶啦咁。 嗱，即係而家咧，我都化境嘅，但我就唔係化境喺創作方面，我都堅持我要創作嘅，盡量都，但係去到嗰個化境就係你試下體諒下佢咯，即係有時唔係叫你認同佢，因為佢有佢嘅 situation， 係啊，真係好慘，我都覺得你好慘嘅，而家可能租樓都唔得啊咁。 咁所以我咪變咗唔屌咯。我而家我冇屌幾年啦，真係。 係 我，但係我啲火仲喺度嘅，但係只不過我用啲火又轉化另一樣嘢，令到即係大家都共勉咯。希望啊， 即 係好理想啊， 真係。即係有時唔係話想屌佢哋，只不過覺得講句嘢其實又唔使咁，可能咁屈住自己啫，即係會屈到病噶嘛。好多時屈得太多。 呢個我亦都研究過自己啊，因為咧我都有個容易爆發。精神病嘅 gene 嘅，我相信。咁所以咧，其實學個節目咧，有啲人成日誤會我，成日摸住幾多人聽。其實我真係唔咁 care 嘅。老實講，我係利用緊你哋嘅，係令到我冇咁容易精神病發。即係我有個渠道，我講出我心裡面嘅説話咧，我已經舒服咗好多噶，即係我唔會屈住噶啦。 但係屈住真係唔好。 而我又唔會喐啲都屌人嘅嘛，我會體諒你咯，即係。再戰高自己少少咯，得唔得一件事我都會試咯。咁我好似自己心理平衡啲喎，咁所以我又唔介意咧。有時即係其實做網台都有壓力㗎。我眼見咧，我未識得一個人咧離開咗網台之後咧，自己開麥咧係頂得順咧，嗰、那個 view 個 rate 跌到咧，以前1萬人聽，突然間變100咧，佢哋真係覺得自己 變咗廢青嘅真係。咁所以咧，死死地氣咧，明明喺個網台度日日都屌，哇！啲人啊點啊推咪嗰個衰個人嘅。咁、 哦、 但係冇人係忍受到，都死都要翻翻去、嗯。原因就係咧，係諗唔通咯。即係唔係讚自己， 嗯、 我就諗得通嗰啲人，即係覺得好閒啫。喂，俾你籠絡曬咁多觀眾，俾你喺網台好紅，你又拉到去馬拉買埋層樓賺幾十萬，咁咪如何啫？ 啊，呢樣又係咯，即係嗰啲俾一啲名利或者咩框住咗自己啦，繼續。 即係我覺得用呢啲所謂網台嘅名利去賺到錢，我覺得你係天才咯。 嗯、 但你用咗網台嘅名利，唔係嘅名嘅，唔好話利啊，又賺唔到錢嘅，喺度好威嘅、嗯，即係日都係。喺度日擘大個咪又屌鳩人嘅，咁、 嗯、 但係你又冇利益嗰啲何苦咧？ 係， 你真喺度打飛機都不如喎，真係 就冇錢係嘛？ 咁係咯， 有得罪人， 咁何苦咧？ 哇，好多！啊，我頭先睇到一個 係 之前嘅留言，佢話牦牛都好食， 你有冇食過啊？ 我想話咧，我個我因為我喺西藏，我撞到一個即係尼泊爾式嘅內地同學啦，咁啱。即係佢成日喺拉薩咁樣，佢揾緊一嗰啲另外一啲嘅唐卡瓦斯，佢想去學學藝咁樣。跟住佢同我講，佢話西藏嘅牦牛咧，其實好多都係啲豬肉啊、鴨肉啊、 哦、即 雞肉，係啦，即係其實又唔係即係咁多堅牦牛。 係。 即係佢話真嗰啲，起碼可能賣成百幾二百蚊一包。 一包。 係啦，先叫做。嗱，我都唔知道其實真真定假，即可能佢賣得貴，就可能都係鴨肉嚟。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啲。 哦，唔食唔食咪算咯。我諗喺西藏冇食過喺喺東莞啩。 喺 啊，東莞可能冇咁多嘅，可能四川啊或者陝西嗰啲就好多啲 好好少少咯。係。咁你佢哋覺得好食咪？ 因為起碼嗰啲人都有宗教背景咧，佢都驚歐利根噶大佬。 但係因為西藏其實好多漢人。 哦，系咯，第一句所 講，真係多，真係多。 即係漢人去邊就衰到邊。 即係有啲揸的士啊，或者開食店啊。 咁但 係 其實 多嘅， 我有體諒佢哋嘅。原因就係咧，原來好多漢人咧都俾國家企劃地夾硬擁去嗰度開墾嘅。以前 係以前， 因為你唔想俾啲即係其實香港擁啲大陸人係一樣嘅啫，佢都擁啲漢人咧。 哦，係，好似話溝淡 化 佢，係溝淡。 咁嗰啲人死事嚟嘅。可能去西藏之前不知道會高山症的、 嗯、 其實死了很多人的西藏、 嗯、 最早期其實監控的人去那裡開墾即是撲街到有什麼政權對自己的人民感的你說這個世界這 個也是思想這個 封閉的原因又 是 OK 那啊讀完這裡差不多了我明天就開工 我估不到呢、啊、J 呢是這麼健談的 唔係，我係睇人嘅啫， 係嘛？ 即 係。男人，請問 J 得到咗嘅喇嘛見到靚女會想神交定性交多子 ？Mother 135我都發曬，個客改乜咪改咯。兩歲內觀。 你就係講一個內觀定係講緊咩咯？唔知啊。 內觀啊？ 你識唔識？我唔識嘅，呢啲係佛教 term 嚟嘅。 係啊，內觀已經係再深層次嘅嗰啲禅定嗰類嘅嘢，瑜伽深層次嘅嘢。 係係。 係。 系，佢问你嗰、那个 咩啊？得到咗个喇嘛？ 系咯。 如果真系得到咗嘅，其实佢唔会对呢啲嘢又再有呢啲嘅欲望啦。 得到咗喇嘛， 正常啦、啊，正常。 好识自己解决一啲嘅问题啊嘛。 应该话佢已经系另一个层次嘅啦嘛，唔系我哋凡人嗰啲七情六欲啊、五官去。 咁我唔知呢位朋友问题想诶系咪想听啲好 juicy 嘅嘢？ 系 咯 ，sorry 啊呢个。 定系佢讲笑咁样讲？ 可能系啦，即系其实佢想听嘅，但系呢个唔系有问必答嘅。 系啊。 或者唔系一个为咗满足你而产生嘅节目嚟嘅，尤其是有嘉宾啦，冇理由叫佢。即系如果我自己做，我咪同你癫下咯，我幻想下话俾你听咯。但系 sorry， 咁诶系咯。喂，咁咧，譬如講翻，你頭先講嗰種咧、 嗯， 就係話喺度死忍嘅、 嗯， 即係寧願，寧願辛苦自己， 嗯、 都唔會講出一啲比較正常嘅，尤其是政治人啦，我覺得， 嗯、 即係我你令我諗起阿林鄭月娥啦、 嗯， 即係我首先我唔係同情佢嘅，但係你覺得大家對有咩期望呢選就冇我哋份選嘅，咁你而家見到佢咧，你唯一係鬧咯。但係我相信，如果你想我聽我鬧林鄭月娥咧，你聽十個八個網台全部都係面到噶，咁、我 join 埋一齊啦。即係我覺得真係撲街到咧， 挑，即係你打記者，你都唔敢譴責一句半句，你咁撲街咁搞錯，即係你冇理由，即係你作為一個地方嘅特首，呢啲暴力嘅行為，你唔係事先譴責暴力，先至話假如你觸犯咗嗰個國家或者嗰個地方嘅法例，你守法，你個先後次序你可唔可以調轉講咧？喂，佢完全就係話假定咗嗰啲人唔依當地嘅法例而揦嘢，你自己揦嘢，即係你自己嘅問題啦。 又推翻個波俾你啦。 喂，屌你有冇搞撚錯啊？你係咪人嚟㗎？冚家產，即係連呢個勇氣都冇啊！你又未查嗰件事啦，件事啱啱發生啦，你又能夠武斷咁樣講一啲嘢，連記者問你一啲嘢，你正常一個人，我唔使做特首啦。你求其一個嗰啲政務官啊，佢都會識得答嘅，我相信答得會好啲嘛。屌你使唔使驚到咁啊？你係咪真係有痛腳俾人揸住，或者你有人質喺人哋手嗰度啊？你係你打個眼色啊！下次我明嘅，大佬，即係我真係好撚興嘅呢單嘢，即係咁樣嚟咁樣離譜嘅你話。 對呢啲冇期望啊！對呢啲 唔係我都冇期望嘅，但係咧你估唔到 佢啲人啊？ 喂，估唔到你衰成咁啊嘛！咁但係你冇期望，嗱我有好多人咧不停咁 challenge 咗嘅，即係又話我咧，哇你對嗰啲政治人嘅道德你都冇期望嘅咁樣，都有啲人寫上鬧咗我咧。 咁仲可以有咩期望？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譬如立法會議員，你有你嘅工作噶嘛，真係，你唔係得個熱情就做咩都得噶嘛。咁有規矩，有法律，有個議事規則咁樣。咁我覺得作為一個議員，如果你選佢，你揀佢，佢能夠喺佢個你選佢嘅理由，佢能夠盡量做得到嘅。有時候形勢唔同，佢又做唔到嘅嘢。例如朱凱迪，好多人因為佢發生咗一件事，因為有個妥協，就話呢個係政棍嘅。我認識呢啲人嘅。咁如果你香港人個個都覺得嗰啲，我認為立法會原來工具嚟嘅，你對啲工具都咁有感情嘅話咧，你咪俾一啲因為你有感情嘅嘢，咪拖垮曬成個民主嘅進程。即係如果香港人仲係下下用呢個情緒去判斷嗰啲你中意嘅人先選，唔係話佢真係幫到我哋嘅人先選嘅時候，或者某啲議員個道德個情操好高嘅時候，你先入到去嘅時候，而佢個道德高到連對共產黨都好仁慈嘅時候，咁你咪一世都唔能夠爭取到我哋嘅利益咯。咁我係回應翻屌鳩我話我啲咁都咁就收貨啦，哈哈！真係香港民主冇希望啦！你一句咁樣講有乜意思呢？即係我個論述就係以下我頭先我以上咁樣講咯。其實你對政治唔應該當係揀女婿揀男朋友咁嘅態度。你係嗰啲人係同你交數、同你交貨，我哋就係選你嘅選民，你選票就係要交代翻向選票，就並唔係你中唔中意佢咯。我覺得 即係有翻少少理性咁嘅選擇啦， 即係我都唔敢講理性，講理性佢就對我入咗，咁你即係話我冇理性啫？我都非係講理性，即係講嗰個原理就係咁樣咯。 你話我啫， 係咯，咁所以咧，即係講呢啲就講少少篇幅啦。喂，咁多謝阿 J 嚟呢度，即係嘥時間咁 Q 嘢啦。咁咧，同埋咧，我見到咧啲朋友都停曬硬曬太咁樣咧，我懷疑佢瞓咗啦已經。 係啊， 數先， 冇五十啊。 個人數啊， 一一二咯。 一一一，哇，都冇乜 drop 嘅，但係突然間唔知講到邊個話題嗰陣時咧，突然間嘣一聲咁樣 drop 咗十一個咁樣，唔知點解。喂，咁啊，咁如果大家咧就冇咩問阿 J 咧。咁咧就差唔多啦。 我翻瞓覺啦，咁我。 係咯，你聽日使翻工啊？ 聽日唔使住。 唔使住啊？好啊，我聽日就要 開早班。 咁但係我頂得順嘅，因為而家呢個年青嘅 body 嚟。 OK， 你衫乾曬啦嘛？ 乾咗啦，換咗衫啦已經。因為晏晝頂唔順，咪買咗兩件添啫。睇住 Uniqlo。啊，咁我發現咗咧，而家啲 T 咧唔係 Made in China 喎， 土耳其。 Cambodia 喎。 啊，有啲係 H&M 好多都係。 咁我即刻咧有光環啊，因為你幫襯緊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咧，相對窮嘅咧，因為 Cambodia 嘅兒童係好慘，或者嗰啲人咧，你知點慘法咧？ 柬埔寨。 因為佢哋成日俾地雷炸到。因為我去過柬埔寨咧，我真係大開眼界。佢哋嘅義肢咧，唔係要嚟美觀嘅，你知唔知啊？即係你俾人炸斷隻腳，炸斷隻手。咁我哋文明嘅社會咧，相對文明嘅社會咧，你做咩要戴義肢啫？你冇隻手都生存到噶。你話義肢都唔識喐噶啦。 咁又美觀嘅啫，係咪？咁但係佢哋嘅二支弓長咧，係有個鏟嘅，係把鋸嘅，即係佢哋係佢哋嘅勞動力真係太低啦。因為有勞動力嗰啲人全部即係多數佢一代都，因為年青嘅人或者兒童咧，你叫佢嗰度有地雷，唔可以玩，佢實唔聽你講噶嘛。所以佢啲地雷多到咧，炸到啲僆仔一碌碌噶。 哦，以前 你見到啲斷手斷腳嘅咧，就並唔係佢踩到地雷。是他的 friend 踩到， 哇！ 踩到那個已經死了噶啦，炸到咧，即係佢嘅身體嘅部分誒撞擊到甩咗隻手，或者佢棚牙削甩咗隻腳咁樣。 流彈嗰啲 咁啊！即係慘到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見到一啲 T 咧唔喺中國做啊，好開心。 哦， 即係你應該嗰啲廠拎去嗰度幫下嗰啲，即係比中國更加慘嘅人，我覺得。是有光環了、 okay. 因為中國的人不用我們稀罕這些、因為他們即來香港施捨給香港人你還要幫襯他做的 T 恤即 會侮辱了中國人嘛你明白嗎所以呢 不是日本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幫襯 Uniqlo 因為他是 Made in Cambodia 的即刻有個光環又高了一次了即是靈性 上買兩件 即刻買兩件我就見到一件哇正買兩件先、這樣是咯，喂，咁啊，仲有人同你打 say 咗两句 hi 咧，系俊佳，多谢你啦。 哦、oh,，thank you。 系啦，仲有咧，其实灵性追求讲到尾也是本身有冇遗根，咁啊唔好讲得咁深，即系人人都有咁嘅遗根嘅，我相信。问题你肯唔肯诶舍弃你一啲已经有嘅观念？ 系要时间嘅，系 咯。好认真你答得。 系。 系咯，咁你啊，如果系咁，下次同你讲关于 讲鬼故啊。 系你仲有冇鬼故啊？一日益多个鬼故俾佢哋啊！ 益多个鬼故， 即系喺尼泊尔有冇撞个鬼啊？ 我呢个反而冇 喎。喂， 其实我未 touch 到，未试过嘅。 哦，咁你有冇去夜街噶尼泊尔？ 冇噶，基本上佢哋好少夜生活嘅。 咁你其实啲身体应该好咗。 啊，都系，同埋因为食。少了那些很多油啊很多芡那些東西呢、 哦、 即是遮住的嘛、 okay. 即是很簡單求其吃那變成了 吃少很多垃圾有沒有那麼多薯片啊 沒有又很少吃 processing food 那些沒有啦 我很少吃 的有沒有 good 啊喂那下次找你講鬼故啊 好啊我 你有幾多先 我朋友反而多 你聽埋你 是啊聽埋反而 OK 好啊那多謝阿 J 啊 多謝 剛林寫下這樣喂好啦再見Thank you。咁咧就 有冇鬼故聽？下次啦， 下次先啦。下次如果你好多呼聲咧，我就揾翻佢。 你 咁佢如果有睇我 page， 都睇到你哋嘅呼聲嘅。喂，咁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就係咁先。咁咧就係咯，希望你繼續留言支持啦。啊，仲有一個開心嘅宣佈啊，即係寫唔斷你，即係Google 各方面咧已經正式出咗信俾我哋咧，就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已經撇甩咗個中介、 哦、 因為呢度無端端有啲 super chat 嘅、 哦， 即係有啲朋友咧會 sponsor 我哋、 哦， 就即係可能請下啲嘉賓飲下嘢啊，或者支持下啲電費啊，買下麥啊咁嗰啲咧，咁嗰啲咧而家咧我哋撇甩咗個中介公司咧，咁、哇果然個 figure 好，即係收到嘅利潤好唔同啊！我哋之前得$400至$700一個月。即係你諗下，淨係一個聽眾都唔止呢個價，即係俾係 sponsor 嘅。咁、但係竟然咧，而家去到$1,000+，係、咪值得？可以可先。咁所以我本來今日我請阿 J 食飯嘅、原因就係咧，因為個 schedule 有啲，咁啊下次一定請你嘅，因為我普遍揾嘉賓咧，我都會請佢食嘢。 哦 ，OK。 咁啊好啦，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 咁我要播翻個片頭先，再見。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